早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好的算算仔在星期四的朝头早呢就陪住大家和大家倾一倾偈啦。今日是1月4日，农历11月23日。出面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4%，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强度属于低至中啊。嗱，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天文台嗰个 app 咧就话得12度，咁所以咧就着得厚一啲啦。咦，去到6点钟嘅时候咧，九龙区嘅或者全港嘅气温咧已经去翻16度啦。咁啊，不过咧都系冻冻地啊，大家不妨着翻件褛翻工，厚少少嘅，入边就薄翻啲啦。因为我都惊下昼咧就冻，即系就热啲啦。咁所以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一个美好嘅一天啊！ 晨光每日一格， 2024年当然要更加努力。其他人可能会早啲起身学习做嘢，但系你又唔醒又唔起身。好多人咧相信第一件事起身嘅时候系玩手机啊，玩下玩下就会试下睇下唔同嘅片，睇下唔同嘅 social media post， 浑浑噩噩咁一日就过去啦。所以你所羡慕的高学历或者经济独立，其实很多时都是人家很努力用尽全力这样得回来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其他人付出多少的时候，你也都可能会不羡慕那些人的生活。又或者你会觉得，咦，这一刻的自己真的不是努力，不怪得知就没有这些这样的才能了。所以不如试一下2024年改变自己。改变就是逼自己开始将一些事情是本身没有信心的，不愿意开始的，都终于开始了。可能你有天赋的，不过因为你未搏尽啊，未尽全力，所以这些好处或者这些才能未得到。成功是不会自己找上门的，但是同一时间都不是真的那么难。只要你渴望全力以赴，终有一日就会成功啦。 临床几千樽荒废的药水，完成不到的火箭有一堆，才能一出生举国已嘉许，注定流行的歌只写了三句，作过罪，其余待俗，然后睡觉。28年后，正谁还在脑内发酵？油画绘一半，台词写不过半，完成将很美满。途却放下，没有管一世积聚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顾？潜力浪费，但发完力3秒还是跑完错低。油画绘一半，台词写不过半，前途本应美满，最后太懒惰卖了盘，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悔？ 何我们却是无后顾。人人将一生搬进博物馆，完成不到的雕塑有几款，明明可写出佳作那不管，准定堂前字字只写到一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跟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清凉，咁大家真係记得着多件衫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係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外面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4，即是低至中啦。今天讲一下打机，原来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青少年，相信成为了第一个可以打败一个经典的游戏玩即一个 game 叫做俄罗斯方块的人类玩家。嗱，呢一个俄罗斯方块是日本嗰个好出名的游戏公司，即系你可以上天堂嗰个公司啊。咁佢嗰个游戏咧发布咗有成34年噶咯。咁佢咧就喺唔同嘅即系社交媒体上面就发布咗自己去到157级，令到游戏终于完啦嘅片。呢一位13岁嘅青少年咧，就喺张凳度话：，哇，好开心啊！就要运啦，我已经感受唔到我只手指啦，咁样。哇，佢都用咗好耐时间，你谂下一铺机要玩38分钟，即系净系玩俄罗斯方块，佢就赢咗啦。而最惊人系乜嘢呢？系因为几年前啊，其实好多玩家咧认为净系最多可以玩到第29级嘅啫，咁但系佢已经去到157级啊！呢一款嘅游戏其实系由俄罗斯嘅工程师系1984年创立嘅，咁最后咧就喺1989年嘅时候就做变成咗头先嗰间日本公司嘅游戏产品啦。而家呢一种嘅游戏产品咧，其实喺好多唔同嘅游戏机或者平台上面都玩到嘅，包括你用手机都玩到。咁其实系2010年嘅时候，有一个专业嘅竞技游戏玩家咧，都声称系用咗一种叫做高速连点嘅技巧，就可以去到30级。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嗱，玩家就用佢只手指嘅震动咧，令到佢嗰个控制器嘅移动系比游戏入边嗰个速度更加快啦。咁就令到好多人咧都试下用呢一种方法。咁但係去到上个月呢，其实只係得 AI 係可以去到游戏嘅真正终止画面。即係咩叫终止画面呢？其实意思即係话玩家係玩到一个位呢，係游戏叫做崩溃嘅水平。咁所以去到38分钟呢一位青少年呢，哇，竟然冇再有方法跌落嚟，佢打败咗游戏机，呢件事係真係好值得鼓舞。咁呢一位青少年咧，原来都成11岁嘅时候就开始玩呢一款嘅游戏，仲要玩埋呢一个嘅游戏比赛。佢真系从来冇谂过系可以打赢佢噶。而且咧，因为佢除咗打赢咗游戏之外咧，仲打破咗总分同埋其他3项嘅俄罗斯方块世界纪录，亦都鼓励咗更加多嘅玩家开始尝试打破呢一位13岁嘅少年纪录。 好多人咧都喺社交媒体展示咗佢哋开始试下玩到俄罗斯方块爆机、哦。估唔到咧，玩游戏都有一种即系点讲啊，好励志嘅心态，原来都可以打败 AI、哦。At least 人类咧都系可以试下玩俄罗斯方块玩到爆机。如果大家有玩过俄罗斯方块或者有兴趣嘅话咧，不妨试下头先所讲嘅高速连点技巧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下打爆机咯。这首歌是 Lancy Quai Nevermind。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新一年不妨试下关心多些自己，爱自己多些。 而家系一年嘅开始，相信都系每一个人开始中意许愿嘅热门时机啦。其实许愿可以话是心之所向啊，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你希望未来可以行到去的目标。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希望新一年生活更加好，顺利和愉快。亦都有些人是说啊，希望可以找到另外一半，亦都希望工作顺利，亦都会有人觉得可不可以令自己更加开心呢？嗱，愿景呢或者许愿终究呢都是要想的啫。你都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想实现，你是要落实去做或者行动。如果你真的想开心，多数都是建基在爱上面。除了是其他人的爱，更加重要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的爱。你问一下自己，你其实有几耐没有关心过自己呢？或者关心其他人，慰问其他人，帮助其他人，满足其他人，这些事可能你真的成日都做的。但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做什么，自己的情况怎样，这些问题有没有问过呢？更加重要的是你开不开心呢？这一刻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痛苦或者郁结？会不会还是被其他过去的事缠住，委屈了自己，或者为了其他人委屈自己，将自我放得好细好细好细？你的情绪是不是健康呢？其实你的存在不单止是为了令其他人开心，满足其他人，你更加应该的就是要令到自己都开心，满足自己。2024年，希望你会珍惜自己多一点，尝试试下欣赏自己。可能呢啲你唔習慣做，或者都觉得唔係好識，对自己呢亦都係好多批评同挑剔㗎。不妨试下放开一下呢啲优点，同埋做得好嘅地方都要好好呢，都係要好好咁样肯定自己。2023做得唔好嘅地方就俾佢好似河水咁样流去，你一定会做得更加好。呢首歌係刘德华嘅道理都懂。 你不要回头，你不要念旧，你别听老歌，世界会下雨。你忘了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讲着要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呢？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我记得巷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自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 然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前往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无视战与斗，寻常你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应该会有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记得坐定定继续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澄清，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不涵盖互联网或者是遥距医疗服务。发言人强调，长者必须亲身接受参与长者医疗券计划的本港服务提供者的医疗服务，或者是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指定诊疗中心、儿科技室同埋其外设的华为荔枝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接受门诊医疗护理服务，才可以用长者医疗券。卫生署会根据监察机制进行定期或者抽样调查，并且会严肃跟进所有怀疑违反医疗券计划规定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以及采取适当行动或措施，包括将有关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昨日起一连两日组织海空兵力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全时间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另外，菲律宾军方表示，同日亦都在南海和美国举行为期两日的联合巡逻，是继去年11月以来再次举行。菲律宾海军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各派出四艘舰艇参与，当中包括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菲律宾武装部队司令布卢纳说，联合巡逻标志着非美的同盟关系和双方军队的协同能力实现重大飞跃，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面对地区挑战，非美正是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伊朗赫尔曼市大批民众在参与悼念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杀害四周年活动的时候，墓园附近接连发生两次爆炸，当局最初指最少103人死亡，之后修订为95死，另外有超过210人受伤。当局说事件是恐怖袭击，宣布星期四为全国哀悼日。总统莱希谴责袭击是懦夫行为，警告以色列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并深感后悔。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说，敌人再次对伊朗人民制造灾难，他誓言要对这次灾难作出严厉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谴责袭击，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参与袭击，又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其中。日本东京山手线外环线列车在行驶期间发生持刀伤人案，至少四人受伤，涉嫌行凶的女子被捕。事发在当地昨晚近11点，一名年约20几岁的女人在车上持刀袭击，造成四个男乘客受伤，涉事列车在事发之后紧急停靠在秋叶原站。警方到场以涉嫌企图谋杀拘捕涉案的女人，并在现场检获一把涉案的刀。日本传媒报道，四个伤者当中三人伤势较重，心口或者背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理，他们送院时候清醒。 受事件影響，山手線的列車服務一度暫停之後重開。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和乾燥，早上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清涼，星期日風勢較大。現在氣温16度，相對濕度 6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吧，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又由出道玩 EDM 去到近期转向创作抒情歌嘅佢啊！ 见你时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Eagle Chan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一月六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认知障碍症患者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及照顾，而目前香港缺乏全面的支援政策，家庭可能面对服务不足及轮候问题。照顾者会面临咩困难？点样做先可以令患者得到更适切嘅支援？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认知脑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光百科。 哦，異形換影唔緊要，哇！撳到咗啊，神光百貨啦。好，6:37嘅時間啦，16度嘅氣温，咁啊繼續咧都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神光第一線。朝头早嘅时间咧，16度啦，咁啊，相对湿度67%嘅早上嚟嘅，咁啊，听众收听紧嘅，咁啊，晨光入边除咗咧有头先听紧嘅孔奕璇啊璇仔之外啦，咁啊，亦都咧有白元浩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出边嘅天气有啲凉凉地啊吓，不过而家啲天气头先你喺度讲噶啦，都系衰嘅。晏昼嘅时候咧，其实一有太阳你都有啲兴 奋地，好热噶啦，系啊， 系咯，不过今日咧。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19度。 可以着翻啲厚哆哆嘅衫嘅， 都应该 OK 嘅。咁有阵时密云嘅话，又会有啲寒意，咁大家执生啦。喂，我睇到一个咧都几得意，咁佢咧有个新嘅服务，這個、呢个咧就近日内地出现一种新兴嘅行业嚟嘅。呢个行业呢、這个职业添，咁啊专门咧就系帮啲客人咧。提供一个叫做彻底销毁婚纱照片服务， 吓 系啦，咁啊由呢一个嘅投入去呢、這个嘅嘅叫做咩？嗰啲绞碎机嗰度咧，系啦，到去到送到去呢一个嘅焚化炉为止，成化为尘埃。整个过程咧，咁呢个行业嘅人啦，即系叫做销毁婚纱照从业员咧，佢哋都会为你拍照，做一啲嘅视频去到做记录嘅。好啦， 即系话俾佢听，嗱，我真系将嗰张相彻底销毁噶， 系啊，咁 嗱，佢就话到服务收费咧最平$66开始啦。咁啊，所以呢个行业咧，短短九个月噶咯，原来已经做咗呢份工，即系呢个新兴嘅行业啊吓。佢九个月以嚟咧爆单、哦。 吓、啊，竟然 系啊爆单啊！销毁接近咧就450套嘅婚纱，咁其实又唔系好多。咁我当佢就算你唔系你$66起，即系佢哋报道系咁讲啦，$66起，咁我就算当你嚟一个 double 啊，嚟个 double 啊，咁你当你$120，咁你450 set 嘅话，其实都系即刻计一计先，120乘450。咦，都系54000要嘅，即系九个月之内赚$54,000， 吓多吗？ 可能以内地嘅收入嚟讲，算系几好嘅。 但系佢仲要养，佢仲要养嗰啲焚化炉啊。 唔系咁，嗰啲焚化炉你喺唔系佢自己噶嘛？可以， 哦、 即系嗰啲展示，譬如佢去工厂嗰度，我想今日搭单咧，我想整烂张相，好大嘅。成幅油画咁样嘅，咁但我又想拍低，咁我佢又唔使自己有噶嘛，咁呢啲唔好似外判咁样咯，但系佢就唔系外判嘅服务，佢就外判人哋嗰个机器，咁我就借租用你嗰个机器咁样，咁我就送佢拍埋呢一个嘅短嘅一个 video， 咁然后咧佢就收咗呢一个嘅价钱啦，咁佢好多人就话到啦，婚纱照销毁师，即系有好多名嘅，叫做外海捐躯客。婚纱照摆渡人咁样， 婚纱照摆渡人， 好无聊啊！啲人好无聊。咁呢位边咧？根据翻咧内地嘅报道啦，就话其实呢位朋友喺今年三月啊吓，上年嘅三月啦，咁喺北京咧就开咗一个新嘅业务，咁啊专门就帮人哋去做呢啲销毁婚纱嘅服务啦，咁样。咁佢哋话到咧，最重要嗰个重点系咩呢？可以俾佢哋嘅 client 啊， 吓 佢哋嘅客户咧，系一种好物理上干净利落而去结束一段感情嘅感觉，即系你知有阵时拖泥带水个感觉就系、是、啊唔系、啊、你冇系咪冇拍过拖，但系都应该有拖泥带水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如果感情上面嘅嘢咧，即系仲系藕断丝连，我揾下你揾下我，喺屋企仲见到一两张你嘅相，但又唔舍得抌，但又已经分开咗，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位嘅，咁你就可以谂下呢一份嘅工作嘅人咧，系咪帮得到你咧？咁如果你真系可以将嗰啲相系由一个第三者完全冇关系嘅第三者，由佢帮你执走、帮你销毁，而且帮你剪碎，然后喺度焚化，仲有段片俾你，咁佢哋就话到可以让到客人咧，就有一种真系放低啦。然啊，咁不过佢哋嗰个就唔系纯粹单纯嘅一个嗰啲分手相片啦，佢哋就直头系即系结婚嘅照片啦，即系要搞埋离婚，跟住就直一扎相咁样。咁所以咧，佢哋都有趣啊！呢一个咧嗱，佢哋话到目前咧，佢哋嘅目标群咧系一二线嘅城市，而且咧佢哋嘅目标嘅客户咧多数都系女性。 通常都系，我都估到啊！你咁大仇系咪叫仇口呢？即系叫咁大嘅希望可以斩揽，然后搞咁多嘢，仲要俾嚿钱出去咧， 系咯， 都似系女士所为噶啦。 哦，嗱，佢哋话到咧呢一份嘅工作最大挑战就不整烂佢，佢哋诶只要步骤系点啦。佢话有好多婚纱照咧，咁啊大家以前嘅爱实在太强劲啦。咁有好多咧，譬如嗰啲水晶啊、金属啊嗰啲咧，要处理嗰啲要剪碎佢要压烂嘅，其实都几难嘅。 哇，嗰啲真系难喎、 啊。系啊， 咦，原来去到咁多种类、啊。 系啦、啊，咁同埋佢哋亦都要保存客人嗰个嘅私隐啊。咁所以推出呢项服务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咧，就需要兼顾嘅。咁啊，但系你见佢哋。短短九个月就销毁咗450套啦，咁都几好嘅。嗱，上年十一月份啦，嗰、那个业务咧就激增添， 好多人分手， 系咯，好多人离婚，咁啊单量嘅单单系十一月份都已经有260单嘅 order 咁样， 一半喎、啊，真系。 嗱、啊，好啦，咁佢哋话到去到咨询啊，去到咨询啫，咨询咧70%系女性啦，头先都提及过啦，咁年龄大概咧系24岁。至到咧就系40岁，咁啊有好多人嘅都话系因为即系离婚啦咁样，咁有嗱佢哋亦都话到有啲咧系伴侣出轨等等嘅客人就真系太嬲啦咁样， 好啦，咁除咗就係婚紗照片之外咧，啊原來仲有其他附帶服務喎。我估計咧佢個收費已經唔止120蚊啦，因為佢其他要燒位嘅服務仲包括啲咩咧？例如婚紗啦，婚紗都 OK 咁啊，燒都斷果燒到啦。婚鞋即係嗰只嗰隻高踭鞋。哇！呢、這個有啲難喎。 好隻高踭鞋都要燒啊？ 係咯，跟住仲有啲哇浴巾啊， 乜叫浴巾啊？ 即係嗰啲毛巾。 O K。 呢個都有啲拗頭啊，被龍鳳被咁樣。 O K O K， 呢個似呢個似。 係啊係啊，甚至乎咧就係嗰啲，即係佢哋嗰陣時行禮咧有素寶嘅原來。 有素寶？ 結婚原來有素寶。 哦，即係掹低人情啊！ 係 啊，唔係啊嘛。 咁即係要將嗰本素寶燒毀，素寶燒毀斷嗰都好易啫，你淋啲火水嚟焚一聲咪得囉。咁啊都有趣啊，咁啊即係豪横出状元嘅， 系啊 呢个世界 有创意咧，就包保你揾到食噶啦。 系啦，豪横出状元啦，咁啊呢个行业嘅冒起啊相当有趣，不过亦都令我哋反思到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嗰、那个爱情啊吓，咁啊睇定啲先，睇定啲先， 睇定啲先， 先走埋一齐啦吓。 晨光百科。 好啦，睇下几多点先？而家系早上嘅6:45，晨光百科又嚟到啦。出面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哇，666啊！晨早流流，系开翻你支咪先，666啊！ 就系喎，系喎， 都惊惊地啊！不过唔紧要啊，虚火嚟嘅啫。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朝头早啊清凉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咧风势较大噶。嗱，而家16度啦，相对湿度66%嘅早上，好啦，有啲地方咧都仲系落紧雪嘅，咁啊落雪嘅时候啦，咁啊有啲朋友就中意特登去嗰啲落雪嘅地方就玩呢、這、一个嗰啲滑雪跳台嗰啲啊，呢啲咁嘅游戏嘅危险噶吓，不过咧有啲人系中意向刺激咧就挑战嘅，咁我就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咁但系有冇谂过点解喺呢个跳台滑雪嗰度咧就能够？在咁高嘅地方跳落都能够顺利着地咧，咁样咁啊呢啲嘅跳台滑雪咧，通常咧都系弹上去先，跟住咧就飞跃一段距离，然后咧就会落地咁样嘅。嗱，根据翻唔同嘅比赛，佢哋嗰个距离或者个种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嗱，最长咧，甚至乎咧就可以，其实一弹咧，有啲可以弹180米以上，嗰啲真系奥运选手啊吓。好啦，咁啊，从呢一个跳跃台跳出去嘅选手啦，佢哋咧就会斜咗个人嘅，然后就不断滑翔啦，着陆嘅时候亦都系斜面降落嘅，设计成为咧就接近选手跳跃嘅高度啊，所以咧选手着陆之后咧就唔会停喺嗰个位置，而系会斜面上面咧就继续滑行噶。嗱，佢哋着陆嘅时候咧就系、是、用咗呢一个斜度咧去到减少咗呢一个嘅冲击嘅，因为冲击好细啦。咁所以咧，佢哋跳台滑雪嘅选手咧，一般而言咧，如果个角度啱嘅话咧，系唔会受伤噶。角度啱啊，但我咧就应该系唔得啦，因为本身我滑雪咧又唔系好在行啦。咁而且你个较啱个角度嘅话咧，对我嚟讲应该系有啲难度嘅。我啊应该会跳落去嘅时候就成个搭生鱼咁搭咗落去嘅，所以我都系玩翻啲正常运动好啲啦。 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搏斗 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地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将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留。如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变看透。 呢首歌曲嚟自坤哥吴业坤，佢嘅分手前中后。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噶啦，咁啊16度嘅气温底下，我哋都可以一齐听下海有啲咩 fashion 上面嘅 tips 俾我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啊，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024年系啊，都想讲2024年咧，就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新年进步，要嗰样有嗰样，好似拜年咁啊讲到。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礼多就人不怪嘅，咁啊都祝各位听众朋友啦，新一年咧有个好好嘅开始，事事顺利。 咁、就好啦，我知道阿海咧咁啊之前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都有預告的，阿海呢就周圍呢去啊，去找那些不同時裝的東西給我們的晨光的聽眾聽下啦。例如呢，韓國你自己本身都已經很熟悉了，我知道你剛剛去完日本、不知道日本的 fashion 上面有沒有什麼很吸引到我們眼睛的地方呢？ 喂，真係有驚喜喎、我覺得今次去日本啦，其實呢我喺2023年呢我都第二轉飛日本㗎啦。我預嗰時就飛咗大阪啦，咁啱啱12月呢一轉呢我就飛咗東京咁樣啦。我覺得以前呢或者早幾年前啦，即係三幾年前啦，都仲會停留呢喺韓國呢嘅時裝呢都好超越咗日本啦，因為佢哋嘅變化都比較大啦，又或者加埋 K-pop 嘅文化都好普及啦，咁所以韓劇又好好多人睇喎，咁樣咁所以大家接觸到韓國時裝嘅機會係好多嘅。再加埋大家睇韓劇嘅時候呢，哇，你會見到每個女仔無論佢係咩角色都，尤其是啲主角嗰啲啦，或啲衫呢真係靚到不得了，有時你睇套劇咧就為咗睇襯衫嘅啫嘛。 哇，係喎！如果你唔知著咩衫嘅話咧，可能你睇下嗰排嗰啲韓劇啊，撳幾個 short 嚟睇下，你已經唔使諗咯。 係啦，你可以當一個參考嘅啦嘛。咁、可能我仲會我都有少少滯後咗啦。咁都停留咗喺日本時裝，好似都冇乜變化，冇乜變化咁樣啦。哇！但係咧，今趟去東京咧，可能畢竟都即係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冇飛東京啦、我覺得真係有驚喜，同埋尤其是係佢哋嗰啲上班族啊。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佢哋仍然都係要翻工啦。成日都覺得咧，或者我哋睇日劇都好啦，你覺得啲日本女仔翻工啲衫咧？都好似冇韓國嗰啲女仔咁精彩啊！啲顏色冇咁 colourful，又或者咁講，可能我自己睇得韓國時裝太多，回歸翻去一啲咧日系咧，佢哋嗰啲上班族嘅衫又好啦，或者佢哋出街嘅衫都好啦，又加埋可能十月咧，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好有節日嘅氣氛啊！好悉心打扮㗎，真係每個女仔都好開心，每一次出街無論去到邊一區我都覺得好開心啊！真係 佢哋咧出色嘅地方係咪因為佢哋又正值嘅冬天啦，左搭右搭咗，或者顏色配搭，甚至乎會唔會係啲衫嘅 cutting 都已經唔同咗咧？ 嗱，我想讲啦，就系佢哋嗰个颜色嘅配搭啦。 啊， 我哋都嗱又做一个少少嘅比较。如果我哋睇韩国嘅女仔啦，或者你睇韩剧咁先算啦。如果、我都唔系成日飞韩国，都唔系好见到佢哋嘅穿搭。睇韩剧你已经一目了然噶啦。 嗯， 佢哋可以着啲好 sharp 嘅颜色噶，譬如系一啲可能讲紧，佢都系一间机构嘅高层，可能佢会着一只翡翠绿嘅套装， 系 彩蓝色嘅套装，粉红色嘅套装。 嗯， 佢哋可以玩颜色好大胆嘅。 嗯， 但系日本咧，相对地咧，我会觉得我会用随和啲啦，啲颜色冇咁跳嘅啲颜色系、 嗯嗯。 但系佢哋真系悉心打扮。 哦， 每一个女仔佢哋都系会化妆啦，个、 啊、 头发啦。虽然佢哋我唔见到佢哋玩啲好大胆嘅颜色啊，咁似都可能都仲系啲栗子啡啊、啡啡金金啊，甚至乎黑色嘅头发。 想衬翻个天气，佢哋可能系。 系啊，但系你都会见到咧，佢哋嗰啲头发咧。我好肯定佢哋必定係有喺屋企打理過做 treatment 嘅嚇， 咁一定係啦。望起上嚟唔通個冇人會罕嘅， 係咪？冇人罕嘅啲頭髮真係冇嘅，電源都唔罕嘅啲。 所以咪就喺屋企偷偷地自己做 treatment 咯。 有光澤㗎，你絕對你會知道，這個頭咧，佢絕對唔係求其喺屋企咧夾十五分鐘就出街㗎。這個頭必定係日常有打理，然後再加埋臨出門口之前可能用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去夹挛个头出街，有光泽嘅。 哇，咁真系有心机啊！ 有心机啊！嗱，讲到衫啦，头先我讲话，佢啲衫咧，虽然咧唔系话好七彩缤纷啦，就算佢哋玩啲好 basic 嘅通灵通，甚至乎身上面可能只系得两至三个颜色咧，都衬到好绝噶。 哦，两至三个颜色，佢有啲咩方法可以衬到咁靓呢？ 譬如佢哋玩啦，都幾多咧，係玩啲駝色咧，啲啡色系啊，camel 色系嘅褸啦，或者米色系嘅褸啦，都幾多嘅，都好大路嘅。甚至乎件褸，你可以話冇乜 details 啊，冇乜 cutting 啊，可能連粒褸咧都係做咗我哋叫隱藏褸嘅。有陣時嗰啲大褸咧，我哋就會靠啲 details 位啦，譬如佢車個袖骨係單骨定雙骨啊。會 roll 咗袖之後咧 ，roll 袖出嚟咧，原來入邊塊里布咧係好靚嘅，我哋之前成日都講係呢啲 details 位噶嘛、 啊， 或者玩粒紐咧，連粒 buttons 都好靚嘅咁樣、 啊， 你會發覺喂件褸好普普通通嘅啫、 啊、 ，drop shoulder 闊闊身，連粒紐都冇嘅、粒紐都係做咗隱形紐、但係嗰隻色係好靚啦，質料係好靚啦，佢、哋會點襯呢？譬如可能就扯一件米色嘅樽領嘅冷衫喺裏邊啦， 哇，好舒服喎、襯得， 好 soft 好舒服嘅喎，跟住再襯一件咧駝色。骆驼色颜色嗰啲 camel 色嘅大褛喺外边啦，跟住可能佢就会衬翻一条可能好简单都系一条啡色嘅西裤，完全系通行通嘅，跟住可能佢哋就会上班族衬对高踭鞋。 哦， 高踭鞋呢单嘢咧，我谂香港嘅女士咧好多年咧都唔着噶啦。 系啊系，哇，想象到呢个想象到。 但系日本女仔咧仍然都系会着高踭鞋出街同翻工。 佢哋呢个坚持都好强啊吓，咁亦都系佢哋继续带动住嗰个美感嘅方嗰个原因咯。 是啊，因为香港的女士都会觉得哇不得顶不顺啊，哎呀现在最高踭鞋穿得好痛啊。 我们很多时呢是会成日想一样嘢就是最紧要舒服舒服咗先。 啱嘅但其实高踭鞋你可以都可以试到佢舒服先至穿的嘛，你试咗先至买的嘛，不舒服你咪唔好买咯。 是啦， 佢哋仍然有嗰份坚持，或者再加埋咁讲，而家个潮流呢其实都好兴，可能你大褛西裤然后呢你衬波鞋都系 OK 嘅。好率性嘅配搭，但系日本人真系仍然有嗰种咧好 elegant 啦，好 decent 嗰种嘅坚持啊！佢哋真系再衬埋对高踭鞋翻工。 系啊，所以咧佢哋 冬天仍然可以着短裙、哦。 哇，這个咧都要讲北海道嘅女仔更加犀利、，respect 啊！冬天都仲系着紧呢个短裙嗰下，真系好犀利呢个。 系啊，但系佢哋就会着对丝袜咯，佢哋会着对厚嘅丝袜，肉色。但你可能你都肉色丝袜咪好靓咯。但是当你衬晒成个粗粗碌，当你个发型都唔靓嘅时候咧、其实成件事出嚟就唔会靓噶啦。 哇！ 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好好学习，同埋佢哋仍然咧会着啲好靓嘅长裤。 系 香港咧就真系可能始终系我哋唔冻啊，啲长裤都收埋晒啦。 系啊， 你都冇乜机会着出嚟买，因为你可能着长裤你。攞完出嚟，你跟住要打理， 系啊， 再收埋，你会觉得好麻烦。 因为一着咧，啲长裤好容易着到全部啲汗黐晒喺度。我哋着嘅话， 你始终要处理嘛。你譬如漆皮又好，乜嘢都好，真皮又好，你都要处理干爽啊，你先至会收翻埋佢。咁你可能真系着得嗰两三日。 嗯，咁啊，所以直头嗰两三日都懒咯。香港就 冇错，你攞得出嚟就已经冻完啦。但系日本因为 keep 住冻啊嘛，咁你会觉得哇，啲长裤又好靓啦，短裙衬长裤又好靓啦，就算话啲好简单嘅通汗通咧都好靓。所以我觉得咧， 即言语之间形容不到，但我做一个归纳咧，就是话真系唔好懒， 嗯， 坚持扮靓好。 好啊，好啊，呢、這个都非常之好嘅提醒。2024年咧，大家就跟翻阿海呢一个嘅叫做 fashion 嘅宗旨嗰个格言啊，千祈唔好懒。咁啊，睇到我哋成日羡慕啲日韩女仔咧着衫咁靓，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因为佢哋唔懒，我哋都得噶。系啦，咁希望大家2024年嘅时间咧越嚟越靓啦吓。 系啊，下个礼拜再倾啦。 唔该晒，好，拜拜。 拜拜。 朝早6:59啦，喎，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都喺度多谢波波粒提子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好啦，朝头早嘅7:08，7:08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当然咧有白权浩喺度啦。早晨各位听众，另外亦都有见到咧就系孔奕璇璇仔。 早 晨，早 晨你做咩笑啫？ 哇，到佢开咁大胆，做咩啊？精神啲， 见到你嘛？ 见到我满意啦。见到我应该 so funny 嘅、哦， 所以我打完个喊路就早晨啊，小白咁 样，咁啊啱啦，咁就听话啦。好，咁另外喺我哋交通组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嘅时候，今日啊有把男声啦，因为男声咧就系、是、来去如乜嘢啊？ 匆匆。 风啊，匆匆 落去匆匆 改名啦， 人哋明明阿风都讲明来去如风啦，来去如风你系呢度匆匆乜嘢啫你？诶、哎，激死人啊！好，冇错就系、是、我哋阿风啦。好，难踢完出嚟之后咧，同我哋睇睇出边个交通情况咯。 好啊，而家隧道情况呢，咁各区隧道都系正常畅顺嘅，咁就系有两个水管要急收嘅地方啦，咁就九龙塘有个水管急收啦，牛津道同埋兰开下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咗㗎啦，咁沿住牛津道去浸信会医院方向嘅车辆系唔可以右转入兰开下道啦。 咦，咁呢个位转头如果整唔好嘅话会好塞喎，嗰度好多学校喎。 系啦，咁所以就驾驶人士要小心啲啦。咁同埋另外咧，就向界限街方向，咁就只可以由牛津道左转右转栏开下道。咁所以驾驶人士要留意翻现场指示啦。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天马街水管爆裂啦。咁就向下角道方向近金钟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嘅。系啦，咁啊，暂时就系呢两个啦。 系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似乎如果一阵间翻学嘅朋友啊，九龙塘啊、牛津道嗰边嗰啲，留意住睇下佢嗰个整未整好嘅话咧，可能有少少塞塞地啊，嗰、那个位系咁啊。 好彩我哋翻咗嚟啫， 咁嗰个位都唔关我哋事嘅，兰开下道嗰个位 啊，都系都系。 系啊，兰开下道嗰个位系有小学有中学啦，嗰个位就好。咁啊，除咗呢一样之外，交通有啲咩同我哋提一提咧？ 嗯，咁就你哋倒数系点样过噶？ 哇！我嘅倒数就精彩咯，我去咗睇烟花咯。 系啊，我咧就有船仔陪我睇烟花。 哦，系咩？你有开电视咩？我唔觉得你有开电视噃。 船仔不嬲都在我心中陪我睇烟花。 哇！好惊啊！ 嗰日船仔都好好啊，因为喺三十一台嗰度咧，咁又有工作啦，咁啊有船仔。即系模仿呢个筷子姊妹花就陪我哋一齐去到咧，哇，好开心啊！倒数呢一个迎接2024年啦，系啦， 真系好开心啊！ 咁你咧，阿峰， 我係喺屋企嘅，因為我病咗。 哦， 係咩？喂，之前卡通做咗好多人， 啊、 好似弱嗰啲喎，嚇，係啊，係。而家冇嘢啦嘛，系嘛？ 而家冇嘢，而家 身体安康啦。不过你今日个样似有啲唔同咗，你系咪之前戴眼镜？今日冇 戴眼镜啊？ 哦，你副眼镜咧？ 我副眼镜 隐咗形 咯。 哦， 戴个 con 啊，我约咗人啊今日。 哦哦，约咗人。 哎呀，哎呀，一系要问我咁细嘅小白。咦？ 喂，好啦，我啲题我话唔好讲。咁点咧？嗱，知道我哋 countdown 咁，跟住咧？ 系啊，因为咁之前即系睇新闻都见到，就系而家研究紧，咁啊想可能延长翻啲交通啊，即系令到大家走得更加方便啦。 系喎，系咁啊，令到大家更加便捷啦。呢个好好，呢个方向好好啊吓，要赞嘅。咁跟住咧， 咁跟住之后就系因为而家都仲研究紧，咁可能有几方便，即系唔同嘅方面都可以做啦。可能系一啲铁路啊，或者系一啲巴士啊， 巴士 咧系啦。咁各方面都想疏导翻人潮，因为始终即系大家都知道，可能睇烟花，船仔喺现场都知啦。好多人啊， 多 啊，大家都想涌出，真系现场睇嗰个烟花噶嘛。咁所以咁你嚟一班人啦，咁走嘅时候都要安排得好好啦，系啦。 系咁，我都好好奇。咁其实你嗰日阿船仔，你嗰日点样走噶？咁多人。走唔到噶喎，都系搭地铁啦。 哇！如果你搭陆路咧，系成功；你反而搭陆路系唔会成功嘅。 系啊，系啊，系。以前咧，我哋都有做好多嗰啲countdown 嘅，即系二台。咁每一次做完 countdown 之后咧，我印象之中我都系差唔多一点先走。 我都一点啊，我都一点先落到去尖沙咀地铁站。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咁上下。 因为太多人啦， 即系唔好谂住喺 countdown， 哎，搞掂啦，烟花放完啦，就唔系咁样嘅，都真系要一段长时间。 我坐咗喺度等大家人潮咁样散一散，之后周围又封下路，又要揾翻个出口，因为。真系原本嘅入口嗰啲冇晒噶啦嘛， 同埋真系要睇翻 入口都可以入到噶， 系啊，要睇翻个警察嘅指示啊吓，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都揾咗一轮，咁啊差唔多一点先落到去，又多人咧，咁你又要等好多班车啦，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而家就研究紧呢一个，睇下会唔会延长啦， 系 嘛， 系啊，方便大家嘛， 嗯，系啦， 就系咁啦。 哦，就系咁啦， 系啦， 哦，好，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睇下佢哋之后啦，咁嗰个关口个时间啦，会唔会延长啦，或者各样嘅措施会唔会有啲咩跟进啊？咁到时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又会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再睇睇噶啦。好，唔该晒阿峰先，冇其他嘢跟进啊嘛，系嘛？ 暂时都冇啦，系啦，啱啱九龙塘水管急收同埋天马街嗰度，就系如果有新资讯就再 update 大家啦。 好，唔该晒阿峰嘅。好，咁啊，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啦。即刻咧就叫咗船仔啊出去做咩咧？就系睇下出边个天气到底而家好唔好咧，阴唔阴或者阳，即系嗰个太阳好唔好咧？咁样各样嘢。喂，船仔出咗去未啊？ 出咗去啦！ 哇，好快手喎、啊、你，见你闪一闪就 冲出去啊！ 犀利啊，闪电女侠啊，你系劲！ 哇，今日咁好口嘅、 啊、你，系梗系啦，系多啲砂糖俾你嘛，跟住一夜扮翻俾你嘛。 哎呀，你应该继续俾砂糖啊！ 你开心就得啦。喂，出边嗰个天气你觉得几好、啊？咁而家你个体感啊冻唔冻咧？ 冻冻地喎，真系，大家着多件衫啦。不过今日睇一睇天嗰个颜色咧，几得意喎，系嗰种粉粉地又紫紫地咧，好似而家咧，即系最 hit 嗰、那个。之前咧咪有间公司咧系专系讲唔同色彩嘅，佢咪拣咗一款系类似粉紫色定系唔知粉几色嘅一个色啊，叫2023嘅， 就系唔识啊，就系唔识嘅。 唔知嗰个名叫咩名，但系 exactly 就嗰款色，即系好油、啊，然后好舒服、好温暖、好温柔嘅嗰种色嚟嘅，粉粉地。 我知咩色，我知咩色，舒适， 舒适。嗯，你个讲得非常之好，我真系唔知俾咩。 梗系啦，咁跟住咧，跟住咧。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着翻件褛，因为我而家着紧件有毛毛嘅褛咧，都觉得有咁冻嘅，因为都大风，系啦。咁大家都可以着翻件褛，同埋睇一睇天上面嘅颜色啊。今日个天咧就唔系话好大阳光，暗暗地嘅，咁但系咧沟咗呢只色出嚟，我觉得几靓。嗱，另外咧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嘅，唔知道大家夜晚啊或者朝头早咧，即系坐喺屋企咧，系真系有少少冻冻地噶嘛。原来有几个方法，有冇？有一个方法应该咁讲，有一个方法就系用风筒，你就可以快速暖身噶啦。 风筒哦，咪即系自己吹自己咯，系嘛？ 啱啦。咁但系咧，你要吹边度咧？用热风吹三个穴位，因为风筒有嗰个热嘅作用啦。你吹暖嗰个穴位咧，你就可以个身即刻暖晒噶啦。 系。 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吹嗰个穴位吹十秒，然后移开风筒再吹十秒嘅。边、嗯、三个穴位呢？第一个穴位叫做大椎穴，喺边度咧？就系、是、喺你颈背嘅位啊，即系我哋耷低头咧，你个颈咪有一嚿骨系高起咗嘅， 系 中间有个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呢个就系大椎穴啊。 系啦，如果你吹嗰个位咧，其实系可以提升你嗰个阳气啦，然后又可以退热驱补，亦都可以。如果你病病地有少少感冒啊、流感啊，或者你一啲即系你咪成日气管敏感嘅， 系啊系啊， 都可以帮到呢一个支气管炎同埋哮喘。 哎呀，你个人好细心啊！你今日把口都咁好嘅，你今日 因为人对我好，我又对人哋好咯。 哎呀，好咁，跟住第二个穴位咧喺边啊？ 有一个穴位咧叫做关元穴，咁、啊、大概咧就喺我哋肚脐中间再下三寸位，即系大概四指咁阔啦，四只手指咁阔。 哦，腹部嘅位嚟嘅呢个系。 冇错啦，肚脐嘅。 系。 咁冬天咧，你成日都会有啲肠胃唔舒服啊，或者腰酸啊、手脚冰冷呢啲症状嘅。咁、如果你暖咗呢个位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去补充身体嘅元气、哦，然后又可以促进咗呢一个气血循环。改善咗我哋下腹部嗰啲，如果你有啲唔舒服咧，亦都可以帮到手。咁当然啦，如果你有腹泻啊、腹泻呢啲，咁当然都可以帮到手嘅。 哦，好好，咁仲有一个穴位、哦， 仲有一个穴位，大家多数大家都知噶啦，叫涌泉穴啦。 诶、哎，涌泉穴，我睇小说都有讲喺脚板底噶噃。 冇错啊，喺脚板底噶，脚板底噶。嗱，如果你将你只脚趾咧向下卷，咁、 啊、 之后咧，你脚板前面咧中间嗰个位啦，应该咁讲，中间嗰个位咧会有个凹咗嘅位嘅，嗰、 啊、 个位就叫做涌泉穴啦。 系 嗱，涌泉穴咧。可以为呢一个肾经嘅第一大穴啦，可以话。 哇，咁紧要，咁紧要呢、這个肾经第一大穴。 冇错啊，冇错啊，咁所以咧系可以有助预防疾病、养生，甚至系延缓衰老嘅。即系你有小伯好啱你、啊。 边关我事咧？呢、這个我仲咁年轻。 我咁年轻啊，我都啱啊，其实。 系咯，喂，不过咧，你有三个穴位，我发现咧，其实三个穴位可以一齐按嘅、哦。即系嗱，一只手就按后面嗰个大椎穴，跟住咧，另外一只手咧就揿下嗰个腹部叫咩话？咩大关啊？边个啊？嗰、那个咩关嗰、那个？ 呢、這个关元穴。 系啊，关元穴。然后只脚板底咧，其实我见嗰啲物理治疗师咧，嗱、这个唔关穴位事啊，物理治疗师佢成日都系叫人哋嗰啲脚板底嗰啲问题啊，咁其实都系踩下网球噶嘛。咁你就话知道涌泉穴喺边之后，你就自己踩下个网球，咁咪三个穴位一齐按咯、啊、自己。 但是我呢个用风筒吹、哦，即系你有三只手、 哦，哎呀， 三只手、哦，小白。 同埋我要三个风筒、哦，如果一齐吹嘅话唔得喎。 唔系、啊，你可以，我觉得系可以一只手吹颈，一只手吹呢一个肚脐，咁、啊、之后咧底下咧只脚咧又搵网球捽下。 其实脚板底嗰个好难吹嘅，那个涌泉穴点吹啊？会热噶，只脚好快热啊！ 唔系，所以你就吹一阵，拎开再吹一阵咯。 哦， 即系佢就教系你吹一阵，拎开再吹一阵、啊，每个十秒咁样。但如果你觉得真太热嘅，你咪五秒拎开，再五秒摆翻入去咯，再吹咯。 哦，系咯，涌泉穴我选择寻日中医师教个浸脚啊，浸暖水四十、哦、度嗰、那个，好似仲正。 浸脚都开心嘅，我都中意浸脚，系 啦，系啦。好， 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 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16度嘅，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即系见到咧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噶啦。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今年不单止是我为家人做一件事，我更加会动员全家的人，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参加一次的 workshop， 一起学一种新的技能，体验更加多。咁当然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揾多啲机会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晨光大学。 好啦，希望大家真系人人都咁旺啊！咁我哋晨光大学嘅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咧就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心有灵犀。系啦，今日咧想同咪咪倾下一样嘢，就系我哋之前咧，其实前几集都有讲过，就系话我哋嗰啲调味料啊，啲调味料嗰个营养，我哋应该有啲咩要留意住嘅咧？咁当中有好多，譬如系蚝油啦、豉油啦，同埋味淋啦，可能仲一阵仲会倾到好多嘅。其实呢几种嘅调味料，或者净系讲调味料，系唔系好多都有危机喺入边？我哋就唔小心咧就踩中咗，咁啊结果你本身食嚿瘦肉冇事嘅，结果咧就啲调味料搞到你样超标，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嘅咧？咪咪。 其实调味料我想好多人紧张都会去知道呢，就是那些究竟佢盐分系咪好高啊，跟住之后糖分又会唔会好高啊，甚至乎会唔会好多好多啲咩化学物啊添加剂加咗落去啦，咁喎，係啊，即係我諗大家都关注呢啲。咁所以其实如果调味料呢，我见近年好多呢嘅即係话注意健康嘅人呢，就是专注我落盐算啦，其余嘅嘢我唔用噶啦，咁样样咯。 哦，咁系咪啱啊？因为我哋之前有讲过，就系有阵时如果想少啲盐嘅话， 系可以食味精，味精都系健康天然嘅噃，系咪叫健康咧？即天然啦，系啦，天然啦。 见唔见到我哋唔好改良翻俾 Mimi 讲， 好惊，诶，天然嘅。 系啦，咁系咪即系？系咪即系有阵时唔落，譬如炒菜咁，我唔一定落盐嘅，我选择可以落少少味精咁样，其实系咪都 OK 嘅？ 咁上次我哋讲过味精啦，咁味精都有分天然嘅味精啊，定系非天然嘅咁。咁现在都有即系，譬如酵母素啊，呢啲都系一啲嘅天然嘅味精嚟嘅，就可以令到食物加强个味道啊咁。咁据指引嚟讲，其实都系建议嘅，不过即系即系炒翻上次讲啦，就话即系唔好又加咗味精，又落好多盐啊等等，令到咧个味道过浓，系啦。咁所以即系又讲翻蚝油啊，或者系豉油啊，甚至乎味淋呢啲，咁其实有好多现在都系会好标明写明系全无味精添加落去嘅，咁都系天然咁佢哋去做出嚟啦，咁系啦，或者就系用一啲嘅天然嘅真味剂啦，我哋叫系啦。咁如果适用嘅话咧，其实会去睇到。是不是只是用盐好过他们呢？又不是的。因为譬如我讲啊，即是盐分是大家好怕，因为有经血压高啊等等这些问题。而盐的话呢，其实一茶匙盐的钠质有成2000几的毫克啦，2000毫克左右啦，我们叫。但如果讲同一时间的一茶匙的味淋啊，或者甚至乎是一些蚝油啊，即係豉油啊等等嘅話，其實佢哋嗰個量係講緊係幾百啊，或者可能係三四百咁少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大家都一茶匙嘅話，你會見到鹽嘅鈉質係相當之高嘅。 嗯，哇！真係唔好下加鹽喎、啊。咁如果阿媽煲湯唔夠鹹嘅話，咁我落咩好啊？咪咪 落味精得唔得噶？ 俾阿媽鬧喎！我煲啲靚湯俾你，你同我落味精。 咁我哋香港其实主要係食肆会用味精多啲，屋企就少嘅。日本就其实会比较 common， 即係可能屋企都会用啲味精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嘅话，咁我哋睇返煲汤呢啲要首先睇咗食材先囉。即係譬如啲食材可能传统有啲会煲陈笋即係嗰个鸭笋汤呢，即係干。咁、那个鸭笋其实本身咸嘅、或者你可能会加啲瑶柱啊、蝦米啊呢啲啊、章魚啊咁，又係食材係鹹嘅，咁其實煲出嚟個湯呢已經有一定嘅味道，咁你先再決定到陣時其實係咪加少少，即係最尾啦熄火嘅加少少豉油已經可以令到成個味夠味呢，咁其實就唔使一定話唔試味唔諗就加啲鹽落去啦咁囉。係啦， 我有陣時呢即係呢個都有啲核突啊，因為呢我有陣時食完飯之後呢，咁我就个碗就冇洗干净啦，即系用翻同一个碗啦，咁啊去到饮汤不汤饮嘅，其实有阵时候我会觉得哦，好似都几好饮，我唔使落盐，因为自己 之前可能食嗰啲唔知咩豉油嗰啲咧，就捞埋一齐。哦，原来都真系得噶。 系噶系噶，咁所以即系我谂好多传统讲法咧，我以前细个学整餸嗰啲都系听老人家讲，摆嘢去腌肉嘅话，都系走唔甩嘅，盐啊、豉油啊、老抽啊，或者加啲糖啊，好基本就系咁样讲法嘅。咁、哦、但系而家我哋真系要注意健康啦，因为食嘢我哋太丰富啦，亦都太美味啦，咁所以我哋要注意翻用调味料嘅话，其实就要思考下盐系咪一定要落咧？咁好似我有阵时即系讲咗啦，咁啊教啲病人，你哋食嘢要有味道嘅话，咁其实可以试下用盐，就去用下其他嘅酱料都唔好多，咁其实你哋会食出嚟嘅味道会丰富啲，因为有好多时如果你净系用盐嘅，咪话好单一咯，那个餸鸡又系，鱼又系，或者甚至乎都系全部系盐咁，咁、那个味道系靠其他啲食材，咁其实都系会比较寡淡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我就会话，咁譬如炆冬菇会点样样咧？咁有啲真系话煲汤咪落啲盐落去咯，咁好味咩？咁其实冬菇可能真系要靠即系蚝油，呢个系一个精髓嚟嘅炆冬菇，系啦，咁所以就唔好谂住，我用盐好笃，连蚝油都唔落去炆冬菇啦，咁但系炆咗冬菇要用蚝油嘅话，咁我哋就可以去谂下，佢都咸啦，咁可能有啲色嘅话用下豉油蚝油，咁其实盐就可以省略啦，咁所以其实几好嘅一件事嚟嘅，用下适量去。用下啲调味料，咁不过即系如果有啲人可能好紧张啲添加剂，咁自己去特别去睇下，即系其他除盐之外嘅调味品有冇啲话冇添加剂啊？比较天然啲嘅去使用咯。 嗯， 系头先讲开蚝油咧，突然间谂起我屋企煮斋咧，系会作落呢个斋蚝油嘅。咁究竟佢同普通蚝油嗰个营养价值其实系咪有冇唔同嘅咧？ 其实调味品我哋就唔讲营养，因为点解呀，我哋落嘅话都系讲啲份量要细嘛。咁如果份量细嘅话，其实佢哋所含嘅营养啊，即系譬如可能咩蛋白质啊、维他命矿物质嗰啲呢，咁佢哋都唔会高㗎啦。咁反而即系着重真系佢可能系俾味我哋嘅。咁所以就要睇下佢嘅糖分、盐分，甚至乎嗰啲调味品会唔会高脂肪啦，咁样囉。係啦，咁即系適量地去使用呢啲，另外我哋可以再加啲天然嘅，譬如辣椒啊、蒜啊、一啲嘅五香粉啊等等，呢啲其實可以令到成道菜係味道非常之好啊。 係、哦，又唔使或者真係下加鹽。咁但係如果我喺選擇例如豉油去到鹽去到醃製嘅時候啦，老實講，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豉油啊，有啲頭臭啊，咁嗰啲其實嗰、那個入邊嗰嚿餡啊個營養素咧，其實係咪都係同普通豉油又差唔多嘅咧？ 其实头抽又好，即系或者可能仲有啲咩特别名称嗰啲，都系佢嗰啲嘅制嘅方法会有啲唔同啊，或者可能系讲紧佢做咗几多次嘅过程啊，等等呢啲嘅分别咯，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味道上有啲话，可能带鲜味啲，或者可能有啲就冇咁鲜味。咁但系如果以睇翻佢哋都系同类，即系可能豉油都系讲咸噶啦，系、 哦、 啦，咁所以即系都系要注意翻就是、用个量咯。 系，咁我哋其实头先都有带过一个咧，就系味淋啦。咁嗱，我哋仲有一分钟到啊。味淋其实到底点样可以增味嘅咧？啲嘢佢自己又冇乜味，冇乜味嘅，但系加咗落去之后又真系差好远喎，嗬。 味淋其实系几特别下噶，咁味淋其实系一个即系米酒嚟嘅，咁、我哋中国人就传统中意用下啲即系譬如玫瑰露啊，或者可能花雕啊去煮下餸，咁日本好兴用味淋啦，咁而味淋系米酒得嚟咧，佢系带一个甜味嘅，咁、所以譬如可能煮一啲餸咧，佢会系因为有米酒，佢会提升食物嘅香度啦，咁、但系即系又唔使惊话。小朋友唔食得，因为煮嘅过程会将嗰个嘅酒精会发即系挥发咗啦。咁同埋佢酒精度都唔系好高嘅啫，系啦。咁但系煮完佢亦都有个甜味，令到成个食物嗰个嘅味道会增加。因为有阵时净系咸嘅话咧，就会系冇味嘅，要加少少甜落去带出嘅，系啦。咁亦都佢会令到啲食物咧会成个餸另新啲、吸引啲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好系啦。 明白。咁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军方在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一栋多层住宅大楼发动空袭，造成几十人死伤。巴勒斯坦传媒报道，被以军空袭的住宅大楼里面有大量无家可归人士，多人目前仍然被困在废墟之下，无法得到救援。由于缺乏必要的器械，救援人员只能够徒手搬开瓦砾。加沙卫生部门又说，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的袭击造成128人死亡，261人受伤。凌晨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地死于以军行动的人数增至超过22300人，另外有57000多人受伤。另一方面，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努里在黎巴嫩遭到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军表示，以军在以色列北部正处于战备状态，但强调以军的重点依然是打击哈马斯。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就说，阿努里是被杀是严重的和危险的罪行，他又警告以色列不要对黎巴嫩发动战争，否则他们将毫无克制和不受限制地进行战斗。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三进行大规模交换庇护人员的行动，各自释放200多个被俘虏的人员。俄罗斯国防部说，在阿联酋人道主义调停之下，248个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去俄罗斯。目前空天军已经透过军用运输机将获释人员送到国防部辖下医疗机构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乌克兰当局就说，乌方一共有230人获释，总统泽连斯基祝贺获释人员返回家园，并且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争取乌方所有在押人员获释。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双方已进行多次交换庇护人员的行动。日本东京山手线外环线列车行驶期间发生持刀伤人案，至少四人受伤，涉嫌行凶的女子被捕。事发在当地昨晚近11点，一名年约20多岁的女人在车上持刀袭击，造成四个男乘客受伤。涉事列车事发之后紧急停靠秋叶原站，警方之后到场，以涉嫌企图谋杀拘捕涉案的女人，并且现场检获一把涉案的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返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隔田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而家去入口车多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而家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福亨村。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龙塘水管急收，牛津道同埋兰开下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沿住牛津道去浸信会医院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兰开下道，去界限街方向的车辆只可以由牛津道左转或者右转入兰开下道，请留意翻现场指示。金钟天马街水管爆裂，天马街去下角道方向近金钟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咗呢个一世嘅承诺， 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二台话你知，你呢张地毡好靓，摸落去都好舒服，系喺边度买噶？ 朋友送噶，我都唔知喺边度买。不过呢，我知佢系嚟自土库曼。 估唔到土库曼嘅地毡编织工艺咁好、啊。 你有所不知啦，传统土库曼地毡编织工艺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土库曼地毡系以羊毛手工编织而成，质地非常厚实。 我上网揾到一啲资料，话土库曼嘅织毡者会将生活环境中嘅事物，包括当地嘅动物、植物及环境，融入地毡设计当中。利用毛线、图案、颜色去呈现出嚟。 土库曼地毡既可以用嚟铺喺地板，亦都可以挂上墙做装饰。另外，当有婚礼、出生、节庆等等嘅特别场合，就会编织特殊嘅地毡去配合。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n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会带齐礼物同节目代表，去到西九龙嘅黄金地段，将社区嘅快乐广播开去。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ne。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2024年我承诺为屋企人摆更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虽然屋企有三个小朋友，其实应该计埋老公是第四个小朋友，人数比较多。不过我承诺工作忙之余都会给足时间陪你们每一个。你们等着我逐个同你拍拖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 新 盼 望，人人都咁旺。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第一次喺2024年同船仔见面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系，哇！我想话咧，寻日咧晏昼系一个充满住善心啦，充满住好多爱心嘅一个晏昼啊！ 发生乜嘢事？ 好似去咗颁奖礼噶啦， 系啊！寻日咧，我哋就去咗香港义工奖2023啦。咁啊，我同埋火拍系丰收快活人嘅阮仲阳咧，一齐就担任司仪嘅工作。哇！你估下今年我哋颁咗几多个奖？ 十零个， 十零万个。十零廿萬個， 等我認真估先。 認真估， 我估應該30多個，我純粹估嘅就 係。係啊，應該，因為我估應該唔止，因為我估呢個愛心獎咧，其實大家撥發個善心咧，其實全香港做義工啲人都好多。 係啊，係啊。 同埋咧，依家我知道學界咧都好流行咧做義工換工時呢個計劃嘅。 啊， 唔系换工时嘅，我唔知换咩事啦。 换义工时 上，咦，我又我突然间谂多咗一样嘢，因为类似嘅奖，我有阵时都会帮手做司仪咧，有啲位咧系会 emphasize 系一两位强啲嘅，有啲咧就可能会大家一齐上嚟系咁叫叫叫叫叫叫咗，跟住又合又大合照咁样， 嗯， 会唔会其实都有成过百位啊？ 总数 系咯，会唔会啊？ 俾个少少有少少诶质地嘅估算大家，上年咧就颁咗大概8000多奖嘅， 哇！咁啊，你去到呢个位嘅原来 呢个位吓，呢个位吓。咁但系咧，上年完咗个颁奖礼之后咧，就有传媒朋友就问阿主席，即系咧义务工作发展局嘅主席彭允熙表示咧，咁就话你估下下年有几个奖啦？今年8000多，咁佢上年就话咧，我谂啊。过万啊，点知今年系颁咗22000奖啊！ 哇，好厉害啊！咁啊， 好犀利， 好有爱心喎、啊，真系。 香港人真系好中意做义工噶， 正啊！ 咁啊，亦都呢个义工嘅叫系统做得好啦。即系旧时做义工就系各个 NGO 就哦，可能卖旗或者照顾长者等等，就、即系可能连张post 出嚟或者一个告示贴、大家有冇兴趣咁啊 join 咗。咁但系我知道依家义工嘅活动咧都好有系统嘅。 系啊，可以话渗透晒每一个嘅阶层啦，每一个嘅唔同嘅架构板块。譬如话咧，你做企业嘅、你可以商业机构又得，非商业机构又有你自己嘅一啲唔同嘅义工团队啦，学校又有啦。因为今次都有啲新增嘅奖项啦，包括咗有啲系中心行善嘅奖项，就系讲下啲爱心学校啦，点样可以透过学校去推动更加多嘅师生一齐去做义工啦。咁、又甚至乎咧，有啲嘅个人嘅奖项咧，就真系好似小白话斋计时数啦、又或者系我话斋，你可以用时嚟到计算你究竟过一年做咗几多个钟头嘅义务工作咧？咁 系 哇，好犀利！我想话咧，寻日都有见证过某啲部分嘅颁奖证，我都好希望迟啲可以有机会咧，可以喺晨光第一线访问下佢哋嘅故事。 一定要啦！ 先讲两个我真系觉得哇，唔讲唔得嘅朋友仔嘅故事，俾大家听听先好嘛、其中有一位咧系年纪最大嘅长青常青义工，呢位嘅婆婆咧好厉害，佢姓萧嘅，萧亚义婆婆。咁啊，萧亚义婆婆咧，佢年届90噶啦， 哇， 系啦，90岁，但系非常之精灵，行动亦都系非常之快捷嘅。咁佢系点样去帮助一啲其他嘅朋友仔咧？佢话咧佢自己因为唔识字，所以喺文书上面咧唔系帮得好多。不过佢又好心，佢又好想去帮多啲唔同嘅朋友。佢又帮过人哋去睇医生嘅时候去陪诊啦，又甚至乎佢好想帮啲细路仔。咁但系细路仔最需要义工帮助嘅可能系功课。咁佢就谂办法点样去帮佢咧？我唔识字嘅话，我识得数手指啊，我识得砌积木啊。咁啊，于是乎咧用呢一啲嘅方法咧就去帮啲小朋友咧补习数学。 哦， 系啦。即系非常之有心，系用咗好多唔同自己嘅方法咧，去到揾到方式，去到由佢自己原本系不足嘅地方，变成咗小朋友都好中意、好受欢迎嘅一个项目。 咁多年都系咁啊，萧婆婆都好叻，其实 好厉害啊！ 坚持呢个义务工作，同埋仲要即系头先都有讲啦，佢相对弱少少，可能系个读书嗰啲嘢啦，咁但系佢就反之而，我嗰样嘢唔得，但唔紧要，我可以谂另一啲方法，仲可以透过读书或者教育呢一样嘢去生火相传。 系啊，同埋咧，佢已经年届90啦，都91嚟紧噶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做义工咧，90岁又好，99岁都好，大家都可以一齐做，哇，呢、這个精神真系不得了。 100岁咧？ 都得， 都可以。 嘉明，我睇到你个样似120岁啊， 系咪啊？ 系啊，一个好长寿嘅 样 子，你应该可以挑战下萧婆婆。 好啊，到时一起去数手指。 好啊。 跟住另外一位咧，我又觉得系好窝心嘅朋友。 小白话咩啊？ 冇嘢，冇嘢， 冇嘢。小白你都有120，你个样都系长寿。 我觉得我同你可以斗斗， 一睇你就知道你长寿。 我就同你斗长 命。 船仔系最长命嘅。因为后生过我哋好多， 系唔系？仲有我个水壶写住万寿无疆， 咦系？你已经万寿无疆紧， 佢好恨长命啦。 你只手冻到僵咗啊！依家我见你都好似冻冰冰咁样， 件厚啲嘅褛啫。 好，身 体健康啊，最紧要啊！另外一位咧，我都觉得好值得同大家讲一讲嘅故事。我真系好希望迟啲可以访问下佢嘅。佢自己本身喺2009年咧，曾经系确诊过末期嘅癌症，咁经过咗治疗啦，又标靶治疗啦，都几辛苦嘅一个康复过程之后咧，好翻。冇事啦，咁啊 cancer free 之后咧，就觉得哇，真系需要珍惜生命。咁点算咧？佢就唔系净系去做义工，去到服务下啲个人嘅朋友咁简单。佢直头咧将自己成个屋企变成咗一个寄养家庭。佢到而家咧系帮一啲冇人照顾啦、缺乏家庭温暖嘅 B B 仔、婴儿咧，佢哋做过寄养嘅服务。 今年咧已經係服務緊第32個 B B 仔啦。 哇！ 不斷去幫一啲係好需要温暖啊，好需要有啲託管嘅爸爸媽媽，俾到一個家庭感覺嘅一啲 B B 仔佢哋，我都覺得佢係非常之厲害。呢一位嘅朋友叫做黃明敏阿 Linda， 咁同埋佢係。决心做人嗰种嘅心态咧，佢系之后又有一个爱心二手站啦，就去收集一啲嘅二手物品咧，免费派发俾啲弱势嘅社群。咁同埋咧，又自己召集咗好多唔同嘅青年朋友去参与佢呢一个嘅义工活动。咁所以佢系真系觉得佢自己虽然话佢嘅能力系有限，但系佢仍然会将自己有限嘅资源咧回馈翻俾社会，有几多俾几多。 咁绝对真系觉得生命系影响生命嘅，即系你可能透过大电波就7:45呢个时间，你听到嘉明讲阿 Linda 系嘛？呢、这、一個故事咧，你就會覺得哦，係即係雖然自己可能過往身體都唔好，依家 recover 翻，其實上天係咪俾你一個使命啊，都可以做下別人嘅天使咧咁樣。咁所以我聽完之後都覺得，朝頭早咧啲温度都高翻幾度啦，係好温暖啦， 同埋都可以睇到，其實真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幫助其他人嘅人啦。其實只要你有心，你有愛咧，無論你係即係所謂哇能力好似有啲唔高低，好似冇乜用，唔係嘅。一个人存在已经是很特别咧，系可以帮到人的。 冇错 啊，同埋咧睇翻另外一个层面啦，个人有个人嘅出力啦。咁但系去到一啲可能比较机构性嘅一啲大型活动嘅话咧，都好厉害噶。 系，机构好重要嘅，啲大老板扯头揽去做咧，咁佢下边咧可能有40,000个员工，咁可能就多40,000位义工噶啦。 系噶，每人一个钟头都已经好多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有啲唔同嘅层次啦，有啲可能系100人以下嘅公司，有啲系101至到999位朋友嘅公司，有啲就系过千人嘅企业啦，都有唔同形式嘅一啲义务工作嘅。咁甚至乎咧，我哋喺现场当中咧有一个即兴要颁嘅奖项，就 系 最具人气打气大奖。嗱，以为啦吓，公司人数多、员工多、动员能力强，就可能咧整个大啲嘅啦啦队过嚟帮台上面嘅代表去打气啦。咁啊谂下，咦唔系，我哋发觉咧有好多系人数未必系最多。但系聲勢好厲害嘅，咁、所以咧，我哋尋日都有平時睇波咧，咪有 kiss cam 嘅， 有。 總之係鏡頭影到邊啲現場觀眾，咁你就 即係攬啊，咁樣 做啲嘢啊，咁樣樣啦。咁啊，尋日嗰個嘅係打氣 cam， 咁就喺翻伊麗莎白體育館呢一個咁大型嘅場地咧，就揾啲唔同板塊嘅觀眾朋友影到你嘅時候咧，就幫你嘅代表打氣啦，咁樣。哇！我真係估唔到喎。 點啊？ 結果贏出嘅咧？是慈山寺的团队。 这个不出奇喎、 啊。他们打戏那个模式是怎样的？ 是好演唱会粉丝 feel 的。 这么犀利。 是很厉害。有晒灯灯。 哦，佢哋会叫定系佢哋会做？ 佢哋会叫啦， 系啊， 佢哋会有口号啦， 会有口号添。 佢哋每一次见到代表喺台上嘅时候就慈山慈山， 系啊， 哇，真系劲过粉丝、啊。 佢哋嘅团体精神好强，因为即系小弟偶尔都会入下佢啦，去参下佛啊，洗涤心灵嗰啲啦，你都知道我个人几咁污秽噶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入去咧，佢哋嘅团队嘅朋友仔咧都会好拨发善心，同埋咧嗰个照料好好噶，同埋佢哋真係一個 team 咯，一個 team 同你過往可能認識呢一類嘅叫做有信仰嘅機構咧，係有少少唔同啊，我覺得。 係啦，但以往可能我哋諗到啊，慈山寺可能係即係寧靜嘅地方啦，等人哋好似 佛門清淨地正所謂係咪先？ 行到入去。腳都要輕步啲去行嗰一種嘅感覺啦，但原來咧，你以為佢哋全部都係好禪啊、好冷靜啊、好靜觀式嗰一種嘅人咧，原來又充滿熱情嘅、原來又可以非常之厲害嘅打氣團隊嘅、真係估唔到。所以都好開心嘅一個晏晝， 好開心啊！咁啊，希望透過大電波啦，即係頭先都講多一次啦，生命影響生命。咁如果你話喂聽完之後好想投入義務工作，其實咧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咧，俾你參與義工嘅。 係啊，尋日我哋都有講過咧，其實 AVS 咧即係義務工作發展局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途徑俾你去參與嘅。無論係佢哋需要動員好多嘅義工一齊去做一啲大型活動啦，又甚或只係你自己想睇下究竟有啲咩嘅義工隊伍你可以加入，又甚至乎你同香港一兩個。friend 想自己试下啊，有啲咩可以帮下手嘅咧，都可以透过佢哋有社交网站噶嘛，佢哋都有自己嘅官方网站嘅，试下揾下 AVS 嘅呢一个社交媒体啦，又或者咧纯粹系 search 呢一个义务工作发展局都可以帮到你噶。 噶啦，强势回归嘅第一首作品 Dua Lipa 嘅 Houdini。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香港人咧食嘢系好快嘅， 系啊，真系。 我会形容系极快。 你知唔知坐喺直播室入面咧，边一个食嘢最快？ 我估系你啊， 唔系， 我估小白。 小白最快，因为咧我知道自己食嘢已经好快，但我每次同佢食嘢咧，佢系再快一啲。 你要留意我食嘢噶， 有我同你食过几次饭，跟住我自己知道自己食嘢嘅速度系几多啦，因为我平时都好赶， 你好快啊食嘢， 我好快啊，但系咧，白元浩系好快，你试下即系嚟紧我哋 gathering 啊，即系自己晨光团队，你留意佢啊，佢系食得好快，系啊，佢食得好快， 等我放慢脚步先， 通常日理万机嗰啲人咧， 系啊。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的小白？ 我知道自己是偏快的，所以如果我跟朋友吃饭的话的，其实我有时候会特登跟自己说慢少少，如果不是会很 odd 的，即是人家见到我吃完，因为我又被身边的人说过，哇你真的很快的，都我自己坐在那里， 我有被人温馨提示过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位呢， 头做咩？你其实 仲有另外一位咧， 边个 都系快， 讲得噶， 佢比我更加快。 程振鹏 ，Vincent， 哦，即系梁岳希先生。 系啊，因为咧佢食饭嘅时候咧，连我都只系食咗一半，佢已经喺度食完蛋机啦。 系， 系啊，我问佢：喂，你食得咁快做乜嘢啊？譬如食完咪早啲玩咯。 佢唔系依家要 slim up 靓仔造型，所以先食得少啲啊。 佢已经出到皮褛噶咯，靓仔咗好多， 系靓仔好多系嘛？ 系啊。 喂，但系咧头先讲鹏仔，鹏仔食嘢都快嘅， 系啊， 偏快 都系快嘅。同埋鹏仔食嘢咧系食得多啊， 系啊， 系啊，系啊，你唔好睇佢咁 个量啊，个量啊，哦，我真系觉得好有福气喎，真系可以哇！即系点讲？当然佢运动量好高啦，我知道其实佢做 gym 都好频密嘅，只要唔受伤个排都举铁嘅咁样。我知道佢阿师兄都举翻几组嘅，但我都觉得咯，即系见证住电台啲人食嘢系快速度咯。 系咪大家都习惯咗要赶时间咧？ 我真系唔知 道，但系你哋，我觉得系食得太快嘅，因为我自己食嘢咧系中等速度， 系， 即系我系可快可慢嘅，但系我快咧我会食唔落，然后我会宁愿唔食嘅，有好多时，即系如果快到咁啊， 系， 有好多人系真系快到可能十分钟食完一碟饭咁样，我未至于系。 冇计啊，船仔，你同嘉明、阿欧同埋小白咧，其实都隔咗两个十年嘅，真系，即系两代人嘅，真啊，你系零零后啊嘛，你九十后定零零后啊？ 零零后。 我哋全部都八十后嘅，咁我哋真系争咗两个十年，即系十年一个变，十年一个变。理论上，我同你系变咗两次噶咯，即系进化咗两次嘅人类先系你咯。咁所以你系慢系好嘅，其实即系慢对自己肠胃所有成件事都啱数啲嘅。 营养师都会咁讲啦， 系啊， 慢慢食， 系啊。 同埋嗱，譬如大家听到慢食咧，多数第一下会谂起法国嘅。因为法国啲餐咧食两个钟都嘛，系啊嗱，原来咧法国咧系好搞笑嘅。嗱，我哋如果我哋香港人咧，有好多人我相信自己会带饭翻屋翻公司订啊，或者买外卖，因为觉得公司食饭我十分钟食完，我就可以瞓个觉啊，打下机咁样啦。原来喺法国咧系有一个法例叫做午餐法嘅，即系咩意思呢？如果你系坚持喺公司食饭咧系犯法嘅，你要出街食嘅。 哦， 系啦，佢咧仲系会禁止喺工作空间用膳啦。如果公司违规咧，系要受罚嘅。 嗱，呢个你几估唔到，即系嚟法国都好随性嘅国度嚟啦。 其实系， 即系佢个罢工比率都好高啦，你就知道佢哋都系比较随性少少噶啦。咁样 系有搞笑，佢系个文化问题嚟嘅。原来因为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咧，有好多工人都喺一个环境好差嘅地方食饭啊，咁所以病。咁所以嗰阵时咧，啲工嗰、那个 政府就建議啦，如果你真係要喺嗰度食飯唔得，就算係你都要開窗換氣，同埋一定要離開間工廠食飯。所以之前就有呢個法例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變成係因為疫情啊，咁樣佢就之前就俾大家喺公司食飯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個飲食文化已經慣咗，可能佢哋百幾年嚟都慣咗午餐係要出街食嘅喎。你反而而家你叫我喺公司食咧，有啲奇怪，所以就索性跟翻個文化咧，就叫大家不如出街食飯啦。 佢哋咧出街食飯咧，就算你話攞住個 lunch box 咁樣啦，佢哋都會真係去嗰啲公園嗰度食嘅。有一次我去巴黎遊歷咧，咁喺一啲大嘅公園，真係見到好多人攞住個飯盒咁喺度攞住本書睇啊，攞住個飯盒食咯。即係嗰個感覺當然好退休、好、雅致啦。咁但係我自己喺度諗翻香港有冇咧？可能喺灣仔一帶都。有陣時有啲朋友會 香港公園咪好多咯， 係可能 香港公園嗰邊其實lunch time 嘅時候都有好多朋友坐喺度凳仔嗰度食飯。 龍和道我知道多嘅、即係政 嗰邊都好，即係政總嗰度其實都好多啦。 政府部門有啲同事咧、即係我哋啲公務員朋友仔咁，可能佢哋都會攞個飯盒咁、可能喺海邊咁樣食都好超 嗰個位都係好超啊！如果食飯嘅， 如果天氣好啦，如果天氣好啦。 我覺得個原因仲要係因為法國好多時啲公司午餐時間係有兩個鐘 嘅， 係你香港一個鐘已經好開心㗎啦。 有即十五分钟刨个饭盒就继续噶啦嘛。 船仔船仔，个 La Fit 啊，唞气都唞两个半钟啦。 咁又 即系咁快，我饮唔切嗰啖酒啦，系咪先？哦， 系啊，咁同埋佢哋嗰个饮食文化系更加唔同嘅。譬如佢哋系觉得，即系原来法国大餐咧系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咁所以佢哋譬如拣你个食材啦，拣你嗰个餐具，然后大家之间倾偈咧，可以话系法国餐嗰、那个。最重要的嘢啊，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哇，如果你午餐都要咁匆忙喺公司食，其实不如我出街揾一间好啲嘅餐厅买个 lunch box， 我喺公园同啲同事倾偈咧。其实佢咁样先觉得系法国嘅嗰种生活品味。 啱啊，临尾仲要攞个面包舐埋你食过所有嘅汁喺个碟嗰度捽一次个碟咧。 食完 lunch 翻公司做下嘢，再出去饮杯咖啡，再做少少嘢，放工就走去食个法国大餐，可以食到十二点钟，几开心。 星期四啊，我想 问， 今日星期四，唉 ，O K 噶， 可以啊， 可以咩？ 可以啊， 可以， 我哋可以噶。 你快啲开间公司做老板啦，再请我，再有呢、這 个法式生活。 系，我都希望喺香港过法式生活。早晨，早晨啊！一月四号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新年快上吓，我祝你今年新年进步，今年啊胜旧年。咁虽然系新历新年，但系都有啲拜年 feel 咁样啦。系啊 ，Dicky 个市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啊？我都想讲股新年进步、啊，一月二月点睇噶？个拆局系点噶吓？ 系正所谓我哋都好想进步吓、当然啦，即系有阵时咧就进步个空间咧都好睇下你本身喺咩位置嘅。咁不过咧就即系全年嚟讲，我真系梗系希望进步啦。但系你话即系过去呢两个交易天咧，尤其是我哋港股啊，或者唔好讲港股，成个地球都好啦。踏入咗新一年咧，其实股票市场表现咧就麻麻地，又或者应该咁讲，隔晚外围美股咧就唔系净 淨係股票市場添，即係股市要回啦，甚至乎咧啲即係虛擬資產又要回啦，哇咩都回咁嗰只啊，連續已經係兩日啦。咁港股咧都當然都係啦，喺即係踏入新嘅一年咧，開局表現咧就麻麻地啦。咁嗱，客觀嘅事實係咁，因為咧喺過去即係由十二月嘅低位咧，即嗱記住啊嚇，由低位計啊嚇。反彈呢亦都唔係太少嘅，話曬呢彈完呢去到50天移動線啦，保利加通道嘅頂部啦，即係當然啲比較技術上嘅睇法啦，咁但去到通常呢啲位置呢有啲啲阻力呢就真係在所難免嘅。咁啊至於你話即係全年嘅睇法呢一陣先講，不過呢即係點都要講下，即係喺隔晚無論外圍啦，以至到即係尋日嘅香港股票市場嘅表現啦，甚至乎即係今個星期嘅睇法先。咁啊昨日都繼續港股都係有啲回吐，咁啊叫做咧差唔多去到條廿天移動線嘅呢個水平咧，就又浪一浪住咗啦。咁但外圍咧都始終要繼續回，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是、記得咧喺即係假期前咧，我都有作咗一啲少少嘅預測嘅，我就話嗱，即係對於咧聯儲局嘅減息嘅預期展望咧，肯定會發生嘅。即係講緊2024年，但係咧，大家又唔好預得太早，同埋咧，因為股票市場又好，債券市場都好啦，即係永遠咧都係好前瞻嘅，唔會話發生嗰件事先至會出現一啲預期嘅一啲嘅情況。即係簡單啲講啦，息都未減咧，但係個美國國債嘅息咧個收益率咧就已經由高峰期咧係大幅回落啦，聽清楚係大幅回落㗎，即係講緊喺。即係兩個月之前啫嘛，好耐咩？唔係好耐，世紀之前嘅啫。講緊十年期嘅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咧，係去到五厘樓上。咁講緊日前咧嘅低位咧，已經落到三厘八樓下。咁所以其實我都記得咧，即係有講過就話，真係講緊債息要回嘅，要反映出年，即係講緊舊年講出年，即係今年啊減息嘅預期嘅。喂，反映咗噶咯，都叫做已經嚇，即係獲落咗成120个点子，哇、哦！咁真係話口未完啦。咁過去呢兩日咧，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見到債息咧就有所回升啦，美元咧亦都有啲反彈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股市咧亦都終於咧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回吐啦。嗱，咁當然人家就一個。哇！歷史高位啊，近歷史高位啊，嗰度回吐啦，咁、所以真係要回落嚟嘅時間， 都即係啲持股人都係咪先？嗯， 係啦，即係點都會有啲空間。嗱、咁當然仲有一樣嘢點都要講講嘅，就是、因為咧上個月咧就係、是、聯儲局議息就維持不變嘅會議記錄咧就出咗嚟啦。咁當然啦，啲官員咧都認為係啦，息口就見咗頂啦，核心通脹咧。都回咗落嚟啦，已經唔再係咧高到接受唔到嗰只啦，去形容個通貨膨脹，亦都係咧即係年幾以嚟第一次。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就算軟着陸啊都好啦。今年其實即係講2024啊，冇咩減息時間表，亦都唔覺得哇好快需要減。咁所以咧就點樣咧？呢一個會議記錄一出完嚟之後咧，成為咗美股其中一個回吐原因，就係話市場會覺得哦，咦咁即係話。如果你覺得佢好快會減息咧，恐怕就有機會失望咯。咁所以期貨市場咧，即時顯示咧就係、是、本來咧三月都唔係話好大機會會減嘅，咁但係個機會率咧就幾明顯地下降咗，甚至乎咧估計三月唔減嘅機會率亦都有所上升。咁呢個咧就成為咗即係外圍回，咁甚至乎咧就係、是叫做個跌幅都唔係少嘅一個幾主要原因咯。頭先講嘅嘢，咁你話喂會唔會影響港股啊？咁所以港股就真係彈到17,100咧，就完全冇曬力咧。不去到保利交通路個頂咧，咁就落翻嚟。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今日嚟講咧，可能就係20天移動平均線啊，講緊恆生指數咧，就係少少嘅攻防戰啦。即係有冇機會去到呢個位置，即叫做停一停、定一定咧？咁呢個就即係拭望以待啦。咁但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呢個位置唔係話即係。好大力嘅支持啦，喺邊咧？即係16,549。咁今日睇嚟咧，有機會就再考驗多次。尋日考驗咗噶啦，今日有機會再考驗多次。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失守呢個位置咧，可能嗰個即係回吐幅度咧，又會再多少少添啦。不過咁寄望亦都。 希望在明天嘅，就係話舊年就講啦，希望在明年啦。咁而家就講希望在明天就咁外圍咧，即係升咗好多先開始回嘅。咁但我哋跌咗咁多咯，好多即係叫做負面嘅情緒啊，即係壞嘅消息啊，都叫做反映咗啦。咁同埋有啲即係包括係即係手機遊戲啊嗰啲，即係恐慌嘅情況已經係完全就係過度地反映。咁而家市場都認為啊，即其實又唔使咁驚喎。咁所以。照道理啦嚇，就應該咧就踏入新嘅一年咧，港股咧即使有個回吐啦嚇，即係暫時呢個禮拜拍住少少定心丸咧，就係照道理都唔會話有個太差嘅表現，又唔會話跌低過即係舊年個低位嘅，即係依一個就係暫時一個短期嘅睇法啦嚇。 係咁啊，希望調翻轉嚟做啦。常常講嘅虎頭蛇尾，希望今年咧港股咧蛇尾跟住虎頭啦嚇，希望就有機會上揚翻咧。咁亦都係散户股民咧，即係樂見見到嘅嘢，因為即係港股都係連續跌咗幾年啦。咁睇下今年可唔可以真係做到呢四個字啦？即係我同 Dicky 成日都喺節目嗰度講，疲極太耐啦。咁啊， 疲極太耐啦。 系啦，调翻转头 ，Dicky， 我又想同你讲下，我今日咧几份财金报章咧都有聚焦呢一件事啊，咁啊有大行咧继续啊畅谈本地嘅楼市吓，维持咧预测2024年啦，楼价咧将会再跌超过一成，咁其实呢件事都严峻噶，因为如果真系如呢间大行咁去谂啦，咁去预测咧，咁睇嚟都香港嘅楼市情况都真系再有机会差啲啊吓，咁啊，佢哋咧认为咧新盘咧就会更加进取咁劈价，咁啊息口咧亦都持续会维持高企啦，咁啊租金嘅回报咧偏低底下咧，令到置业嘅需求咧都会疲弱啲。嗱呢个就系佢哋行嘅睇法啦。咁但系咧，佢哋琴日一讲完咧，本地嘅地产股咧应声倒下吓，咁全部都系争跌嘅，更加咧即系将佢目标价有啲就。轉為沽售添啊！即係通常你就即係買入啦，中性啦，即係呢啲都係啲評級噶，好少話喂轉翻，即係由買變沽咁樣。咁所以琴日即係老實講，即係港鐵公司咧都係跌得誇張啲嘅，即係高位都跌接近5%，咁啊收市嘅時候跌4.2%啫。咁啊講緊港鐵公司啦。咁啊 Dicky， 我記得上年2023年年尾嘅時候，同你喺晨光第一線呢個環節咧，就叫你 wrap up 一下香港嘅樓市嘅。好啦。咁我哋又继往开来啊，展望一下2024年香港嘅楼市，你会点睇咧？而琴日发生呢件事件，有冇影响你对楼市嘅睇法咧？唔该 ，Dicky。 好，咁啊嗱，当然啦，即系个别嘅即系券商嘅睇法咧，我就唔评论啦。咁但系咧，如果你问我自己个人意见咧，咁对于今年楼市上半年嘅睇法咧，肯定唔会有乐观睇法嘅。咁點解呢？即係一個都幾簡單嘅概念，即係大家都會望到，即係近期啦，即係其實都唔使大行有報告啦，大家都會睇到客觀嘅事實，就係究竟而家即係當我哋睇到地產相關新聞嘅時間，會係一啲咩嘅境況？前瞻性啲嘅，就睇下發展商投地積唔積極。咁流標咧就多過唔流標嘅，大家都望到噶啦，大家都唔使好重地產市道噶啦。咁跟住如果你話睇二手市場嘅價格咧，就基本上有成交嘅咧，就多數都要劈價，劈價得嚟咧就仲要低過股價。咁啊呢個咧就係好明顯係影響市場嘅情緒嘅。即係當然你見到一個劈價、兩個劈價咧，咁你第三個想買咧，你就唯有就要劈價噶啦。咁呢個就第三樣嘢。咁再者咧就睇到。啊！一手樓咁唔係話賣唔到嘅噃，譬如舊年咁，例如即係嗱，講客觀事實啦，譬如上市公司，譬如長實咁，哇！即係一個盤一推出嚟，一 Q 清袋嘅喎，咁但係即係銷售策略啊、價格啊，咁其實都係好多樣嘢配合先至會有個成功嘅銷售，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就算係即係唱得比較好啊，即係或者睇得比較樂觀嘅一啲評論，都係講話啊，即係可能就啲即係購買力就去咗一手盤啦，尤其是有一啲比較吸引力嘅一手盤啦，咁一定係咁講啦。咁但係你問我咧，嗱，當然有一個轉捩點嘅，個轉捩點幾時發生咧？咪就係利率咯。咁即係話講緊嗱，聯儲局如果真係開始減息周期，咁亦都代表我哋香港嘅利率咧都有機會同樣出現減息周期。咁即係咩意思啊？因為有聯係匯率嘅制度啊嘛。咁即係話金管局嘅貼現窗就照跟聯儲局咧，我都解釋過㗎啦。市場咧就釐定呢、這個香港銀行。 啦，咁啲銀行就會決定佢哋根據佢哋包括佢哋資金成本在內嘅因素去定釐定呢一個最優惠利率嘅。當然呢度有啲複雜嘅啦，唔講啦。咁但係再簡單啲講咧，就係咁究竟幾時減先？咁而家咪就係講緊美國都未咁快會減住咯。咁即係香港點啊？咪亦都同樣地未咁快會減住咯。咁所以即係話喺未有呢個減息嘅憧憬嘅情況之下，樓市好難會反彈嘅。呢個係刺激嗱，已經冇講到供應，冇講到一啲好滯後嘅政府政策，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當而家香港樓市已經出現一個咁嚴峻嘅情況嘅時間，包括甚至乎股票市場都出現咁嚴峻嘅情況時間，大家都會睇到即係政府政策係有少少落咗陽，但係又唔敢落得好重，又唔係加得好快。譬如話一啲逆周期嘅措施，一啲特別印花税啊、雙倍印花税啊、買家印花税啊，咁而家咧就即係仍然係維持嘅，即係叫做由高峰哦，可能減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叫做即係從政策嘅角度咧，又未話可以大刀闊斧去即係所謂嘅撤銷一啲即係過去逆周期措施嘅時間咧。咁即係市場嘅信心咧，基本上就冇乜可能會回復翻嚟嘅。咁所以即係要真係要睇，而家就變咗有少少即係望天打卦。你會見到政策就唔幫噶啦。咁跟住咧，發展商咧就即係態度咧就好保守啦。咁啊，買樓嘅人咧就更加冇信心啦。咁再睇埋實際上就市場啊，即各行嘅因素啊，利率嘅環境，因為冇嘅，即睇樓市好簡單嘅，就係市場嘅情緒、供求嘅關係、利率嘅表現係幾樣嘢嘅啫，冇再多啲嘅啦。咁所以你問我就上半年就完全都係會有啲即係少少悲觀啲嘅睇法嘅啦。咁但係踏入下半年咧，就即又係我同阿 O 都講嗰句，疲極太耐得唔得啊？都跌咗咁多咯，咁望就係咁望咯。咁當然就真係對於港人嚟講，或者對於好多人嚟講，即係樓價嘅升跌，其實都等於即係點啊？佢份身家啊升跌㗎啦，因為大部分人嘅資產都可能放咗喺物業嗰度。咁呢個亦都唔係香港獨有，全世界都係咁嘅。即係只不過係即係香港人就更加熱愛物業咁解啦，或者中國人更加熱愛物業啦。咁呢個亦都要再加上再要睇埋，譬如話內地嘅房地產市場，尤其是而家即係話個困局咁幾時可以解決到咧？咁而家又睇嚟又未咁快會解決到喎。咁即係好多因素，不過起碼一樣嘢我都有信心講，就係香港所有發展商佢哋嗰個嘅政府債比率都好低，同埋佢哋嗰個即係話財政狀況都相當之健康，同個別而家出問題啲內地房地產發展商完全唔會有任何比較關係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喺一個逆周期裏面，佢哋可以即係叫做係即係相對地係可以即係捱得到嘅一個幾關鍵原因咯。 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啦嚇。咁留翻啲话题咧，等听日再同啊黄德基先生咧去倾一倾啊，包括咧就系、 是、 有冇兴趣讲下今年啲公用类嘅股份嘅板块有冇机会做翻好啲啊？即系随住咧，即系美国息口见顶，而啲散户有冇机会啊？叫做揾下啲2024嘅啲投资嘅前瞻咧，咁啊，不如等 Dicky 听日同我哋详细讲下好嘛？多谢你， 又好啫， 听日见，拜拜。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 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痛为自己加分数。有好与你闲聊早遇，或寂寞是种障眷，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方痛不一切，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都必须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沉默到连嘴巴也倒，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 名字是 DJ 型，有呢首作品叫做《为何严重到这样》，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早上系清凉一啲啦，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吓，早上都系清凉嘅，星期日咧风势较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航空公布，前日客机同海上保安厅定翼机相撞事故当中，乘客同机组人员点样安全撤离起火客机嘅惊险细节。日航话，客机在当地下午5点47分左右降落斯跑道，跟定翼机相撞并且起火，客机沿跑道滑行大约1公里才停低，当时机师不知道发生火警，但空中服务员留意到机身着火，机舱也都开始烟雾弥漫，空中服务员呼吁乘客冷静，乘务长向驾驶室报告飞机着火，寻求打开紧急出口的许可，客机一共有8个紧急出口，疏散行动由机身前端2个出口开始，当时机身只有左后方另一个出口未受火警波及，但对讲机随后失效，空中服务团队未能够向驾驶室寻求进一步指示，于是根据疏散程序主动打开左后方的出口，被乘客从滑梯逃生，机长是最后离开飞机踏足地面的人，当时傍晚6点05分，即是着陆后的18分钟。伊朗赫尔曼市大批民众在参与悼念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杀害4周年活动时候，墓园附近接连发生两次爆炸，当局最初指至少103人死亡，之后修订为95死，超过210人受伤。当局话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宣布星期四为全国哀悼日。总统莱希谴责袭击是懦夫行为，警告以色列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并深感后悔。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亦都话，敌人再次对伊朗人民制造灾难，他誓言要对呢次灾难作出严厉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谴责袭击。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这次袭击，又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其中。 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三表示，以军在24小时内的袭击造成128人死亡，261人受伤。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地有超过22300人死亡。另一方面，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在黎巴嫩遭到空袭身亡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军表示，以军在以色列北部处于战备状态，但强调以军的重点依然是打击哈马斯。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就说，阿鲁里被杀是严重和危险罪行，又警告以色列不要对黎巴嫩发动战争，否则他们将毫无克制和不受限制地进行战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794点，跌6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2.32美元，卖出2042.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喺龙盘苑。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角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好快脆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屯門角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還有少少車龍排到去屯門市廣場。九龍塘的牛津道蘭開下道交界，由於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車線封閉，牛津道去浸信會醫院方向的車不能夠右轉去蘭開下道，牛津道去浸信会医院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蘭開下道。另外牛津道就不能够直去啟思小学，去到蘭開下道那个位置就一定要左转或者是右转的。就是牛津道不能够直去啟思小学方向，去到蘭開下道那个位置就一定要左转或者是右转。刚才就影响到喇沙利道和岩前围道一带比较车多的。现在这两段路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太子道西窝打路道交界，由于有爆水管，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窝打路道。现在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就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刚才讲了有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御豪山庄一带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 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7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哎哎啊！ 肥强做咩唉声叹气？ 因为高处工作以外，知名个案嘅故事咧，真系好令人伤心同埋唔开心啊！ 所以工友开工，大家都要互相关心，睇多一眼。如果旅程多得你守望，咁就可以减少好多意外发生。想知多啲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电台嘅《风骚治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零意外发生，工友家人大家都放心。我系何晶琪 Natalie。 好快就到24节气中的小寒，虽名小寒，但是根据天文台记录，香港小寒气温一般比大寒更加低。 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仍然要进行多些体育运动，人的抗寒能力才可以自然提升。 那不如吃完晚饭一起去慢跑咯，但是记得要做足热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嚟到2024年啊，我哋继续翻呢个执下嘢嘅传统啊。我哋试下整理文件，系啦，尤其是屋企可能好多人咧嗰、那个。即系嗰张收信用卡嗰张 bills 叫咩啊？成日谂出添， 嗰张月结单 系啦，月结单，嗰张月结单咧，可能仲有人系未转翻做电子档啦，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法律文件啊，好多嘅收据咧，其实都堆积咗喺屋企冇整理过嘅。 其实你又唔可以将所有嘢都转晒电子嘅，因为咧有好多时候咧都仲系需要你嘅住址证明啦， 系 啊，开一啲户口咧。如果你所有嘢都转晒电子档咧，或者即系， 出世纸都唔会电子档啦。 系啊，系啊，系啊。 税单咧，系时候咯。一月份有第一期嘅税要交过， 系啊， 我 见到税单， 我背脊可寒啊。 系啊，你咁样讲一讲， 好少啫啲税单。 喂，我应该唔使住啩啩。 你搵 咁多，你有冇收过绿色信封啊？你有冇报过？咁你咪唔使住咯。 系啊，反而今年就嗰啲公司注册嗰啲 BR 就冇得减免啦，好似减免咗几年啊，今年就原价。 啊 啊、續翻個 BR， 喂，2000多-3000元嘅，原來一年咁貴嘅咩？好似過往嗰幾年唔係好使交嘅，好似呢個都係啊，即係有少少減免同埋唔使俾增數嘅，即係唔係唔使俾增數嘅意思係，即係可能政府有啲補貼或者成咁樣支援啲中小企啊。 係嘅， 其實依家都需要支援中小企噶，政府部門 都需要 嘅。係啊，咁樣方面都聽到啦，咁樣係咪先？好啦，咁啊，即係真係要處理下呢啲嘢喎，台頭都一紮呢啲咁嘅紙啊，嚇係咪？ 都有一堆呢啲咁嘅以前嘅月结单啊，即系可能两三年前，因为我都转咗做电子好耐。 两三年前嘅， 我而家仲喺度。 你 keep 喺度做咩啊？ 睇下自己过去嘅消费系嘛？ 唔系啊，我可能我唔知边个同我讲话，可能你迟啲有用，你迟啲借贷款可能系有要睇咁样。虽然我唔觉得自己会借住啦，咁但系我就照 keep 咗喺度先咯。 我居民应该三个月就得噶啦， 系啊系 ，keep 三个月够噶啦， 三个月 OK 嘅， 系咩？我两年前嗰啲仲喺度， 就算买楼咧。都是半年嘅咋，个入息审查，即 系 有啲单据你 keep 半年 OK， 不过唔紧要，即系你年纪仲轻， 你屋企够大，佢、 哎、只不过系因为懒得执啦，咩朋友话唔好话你 啊， 你搬屋唔抌嘢，但你上一水搬屋 系 抌走好呢啲， 你啱搬屋冇几耐，点解你唔抌埋佢啊？ 唔系，我真系以为有用啊，所以我真系 keep 喺度，我系真心嘅小巴。 Okay、 我都有啲文件咧，系觉得都超过好长嘅时间冇掂过，但系又唔舍得抌嘅。 嗯、 就是以前读演艺的时候、 哦、 曾经背过的剧本， 是 哦， 即那些因为不是坊间随便可以随手可得的物资，咁又曾經又有少少嘅血肉喺入邊啦，咁、所以到而家我都係雖然已經係封塵咗好耐，但係都係唔捨得抌嘅咯。 咁、哦、每個人都有一個鞋盒又好，紙皮箱又好，載住一啲回憶嘢嘅。 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去到處理自己嘅文件或者一啲唔愛嘅文件嘅時候，譬如船仔嗰啲咩信用卡嗰啲咧， 係一堆， 但係嗰啲一堆嗰啲咧，其實抌嘅時候都好有技巧， 啊、 因為嗰啲始終都係私人資料，所以建議大家冇錯啦，喺即係執整呢啲文件之前咧，不如先選購一部。碎 纸机系嘛， 系啦，有好多款式啊，有啲手搞嘅，有啲电动嘅，咁色随转变，咁好嗱，千祈唔好谂住烧咗佢，因为真系危险，即系相对湿度60%有啊，唔好笑啊，即系有啲人就谂住哇咁大沓，我唔想搞，而家百货烧，搵个嗰啲桶烧咗咪算咯，其实就唔好。 即系我估唔出奇嘅，特别系你哋住村屋咧，即系啲空间比较大啲、哦，即系讲真，如果你住摩天大厦，即系50几60层楼、啊，你即系傻咗咩？去警报啊！ 咁啊，真系嗰个真系笑话 啊！你搞到消防员哥哥啊，到时真系咪先？ 系啊，咁所以即系正正经经有部碎纸机咁样，咁你买咗之后，你以后都可以用噶嘛？即 系 一遇到呢啲譬如唔爱嘅文件嘅时候，因为人好似船仔咁谂，可能呢张有用，咁但系摆下摆得多，咁你有个习惯咧，就好似嘉明所讲啦，你收三个月嘅，咁你之后嗰啲你就慢慢可以一跌碎咗佢，咁啊方便好多，屋企啊整理好多。 不过我有个朋友仔都有讲咧，随住网络足迹咧，已经可以。偷取你好多資訊啊，或者資料咧、其實呢啲實體資訊咧、反而無人問津，即係你都可以碎嘅。即係我唔係建議大家，喂嗰啲叫做信用卡月結單，喂完全唔搣啊，唔整爛先抌。我都建議大家搣同埋整爛先抌嘅，即係保障自己。但係個重點就冇以前，即係可能10年前咁珍貴咯。即係你又唔使碎得咁緊要咯。即 係搣咗個地址就夠啦。 係啦，或者個卡 number 搣走咗少少，即係起碼上一忽同下一忽對唔到。咁你就已經 OK， 因為你而家網絡上邊已經出賣曬你啲咁嘅公眾資料啦。你仲實體有人幫你抄垃圾桶，你估私家 幫你砌翻埋一齊？ 偵探年代即係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咯，係啊。咁所以今日都啱嘅，即係試下喺星期四嘅早上咧，執一執自己啲文件嘢啦。咁啊，做個整齊嘅人咧，自己生活都理順得到啊。 饺子是中国人非常之喜欢的传统食品，原来相传是由中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饺子的原名还要叫饺子，究竟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告诉你。心のままに東京シティ心のままに 旱末年，各地的灾害非常之严重，有好多人都身患疾病。南洋有一个名医叫做张仲景，他的医术非常之高明，咩奇难杂症都可以手到病除噶。喺张仲景喺长沙为官嘅时候，成日都为百姓除疾医病。嗰一年嘅瘟疫非常之盛行，佢就喺衙门嗰度叠起一个大窝，舍药救人。去到佢告老还乡嘅时候，走到去家乡嘅白河岸边，见到好多贫苦百姓都非常之冻，只耳仔都冻烂晒，咁佢就非常之难受。谂咗好耐之后，佢就决定仿照喺长沙时候嘅方法，叫弟子喺南洋嘅东关一块空地搭起衣棚，喺冬至嗰一日开张，向穷人写药治伤。佢仲将呢一个药名叫做驱寒焦耳汤，做法咧就系将羊肉、辣椒同埋一啲驱寒嘅食材喺锅入边煮熟，煮好之后再将嗰啲嘢捞起嚟切碎，再揾面包瓶包成好似耳仔咁样嘅形状。落锅再煮熟之后分俾唔同嘅病人，个个饮完呢一碗驱寒汤之后，浑身发热，血液非常之通畅。食咗一段时间之后，连病人嘅烂耳仔都好翻。张仲景嘅写药一直持续去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嘅时候，人为咗庆祝新年，亦都庆祝烂耳嘅康复，就仿照焦耳嘅样做过年嘅食物。于是人就称呢一种食物叫做饺子或者饺耳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经常都会想下咧，啊，究竟我的志愿是乜嘢嘢咧？或者系小朋友嘅时候都曾经有写过呢一篇嘅文章啦。你记得乜自己当年嘅我的志愿系咩咧？ 记得 巴士司机， 你系巴士司机啊？ 我有写过巴士司机噶、 哦， 我觉得好开心、啊。 我年年都系写一个噶， 系咩咧？ 足球员但我大个系打篮球多过踢足球，但我细个有一段时间真 系 好沉迷，我觉得足球系我嘅人生嚟噶。 你 系 咪都系睇开而家叫嘅 足球小将、 队长小 型？ 系啊，跟住我有，我仲有写多个嘅就系做老师。咁我原来咧人生写嗰啲我的志愿全部做唔到。 咦？你讲老师，我以前我好耐以前嘅我的志愿就 系 做老师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哇，啲老师可以用红笔改人啲字，好型啊！ 原来系想用红笔。 哦，咁我又冇咁扎晒嘅，我唔系话想做阿 Sir 咧，就系为咗闹啲学生， 系就系为咗红笔。喂，你中意红笔，我用红笔写字俾你啦。见你个人冇乜点， 以前嗰啲咩绝交信嚟噶， 唔系 依家都 笔有啲奇怪啊。 系咯，不过都唔紧要啦。依家好多时候都已经违反咗嗰个定律噶啦，即系你 IG 出个 post， 有啲人攞啲红笔写都圈住啲嘢嘅， 系啊， 系冇咗嗰啲 manner 噶啦，应该系啊。另外， 所谓 嗬，系 都好多小朋友。可能小个嘅时候会写咧，就会想写我想做消防员。 哦，啱啊，呢个啱啊， 警察都有啦。 想做医生啦， 系啊，医生、警察都有。 对服务性行业咧，喺细个嘅时候未有负担嘅时候，就会好想去试下做，因为觉得哇，好型啦， 做太空人、 太空人啊， 再学专家咯。做 我突然识起啊，我人生其中一个志愿系想做收银员啊。 哦。 因为我觉得嗰、那个，我觉得好劲啊 ，do 嗰嚿嘢。咁大个咗真系试过做咧，我觉得哇，呢、這个简直系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压力嘅工作。 系咩？ 点解咧？ 因为好惊收错钱。 同埋香港好快嘅，即系你等一秒都唔得。譬如依家咧，仲有大榄隧道咧，俾你用现金过噶嘛。我见咧好多人咧，即系嗰、那个叫找族姐姐咧，找族得慢啲咧，即刻秒佢噶啦。 系啊，真系会噶。我试过俾人抌单我度啊。 哇！ 真系个翻工第一日啊，嗰日。 哦 第一份工啊，我記得好清楚。 你都 有陰影喎、 啊，你都樣貌端好啊！你一定係發生咗啲事，有陣時會嬲到會抌你先啊 ！system 壞咗啊，嘟嘟下嘢個 system 輕咗機啊，咁之後嗰個人咧行埋兩已經 feel 到佢心情好差噶啦，即係我知，唉呢鋪。 真系精彩啦咁样，所以我对收银咧，而家就觉得哇，我系要对所有嘅收银姐姐啦、收银哥哥咧表示敬佩噶，系一份好有难度嘅工作嚟嘅。 同埋而家有嗰啲自助式嘅嘟嘟机，你可以满足翻你以前嘅愿望啦。 哦，系啊，系啊， 都 OK 嘅，都 OK 嘅。嗱，我点解会讲呢一个题咧？就因为咧，如果你真系本身有兴趣或者真系想试下去做消防嘅话咧，機會嚟咯噃，因為咧，其實每一年咧，消防處都會好唔同嘅區域咧，會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啦。我哋之前都有帶過小朋友參加啲唔同嘅嘉年華啦，開放日啦。 嘉年華開放日我都去過，即係局部即係叫做分區嘅消防局嗰啲嘅開放日啦 ，open day 我都有去過， 係咪啊？ 去過 喎， 耶！嗱，咁今年度嘅頭陣啊，就會今個星期日1月7日咧就舉行啦。咁打頭陣嘅咧就係中區滅火輪消防局嘅開放日， 個名好勁喎。 係啊，滅火輪啊，有冇諗過？咦，其實呢一份工係點做嘅咧？嗱，因為據聞呢一次嘅開放日咧，除咗有我哋既往嘅一啲遊戲啊、展覽啊之餘咧。佢有一个几有趣嘅东西，叫做消防招聘体验区。 系 呢、這个招聘体验区咧就劲啦！睇翻佢哋嘅社交平台就话咧，消防处海务同埋潜水工作咧都系犀利嘅。有兴趣嘅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体验区，体验下究竟呢一个项目嘅消防员佢哋日常工作系点样样嘅咧？感受完个工作，觉得个内容系啱心水嘅话咧，可以即刻去试下话，我可唔可以做？我可唔可以成功招聘到啊？ 哇！佢冇年龄限制噶呢、這个。 暂时就冇，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先记住呢个开放时间先，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咁就系中区嘅灭火轮消防局嘅开放日啦。佢都有一个咧地址咧，你可以系直头系免费参与嘅，就喺中环嘅文辉街32号中区码头免费参与啦。有问题咧，有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多啲资料嘅噃，就系25347133，重复一次吓，25347133，了解多啲关于呢一次特别嘅中区灭火轮消防局的开放日和有招聘体验，我们试一试吧。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本插图，情愿撑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少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滚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再对话，不急于走 拍开它，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那。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2024年香港的运动员又开个好头啦，刘慕常啦，第一次攞到世一，就是个人赢啦。 呢个真是犀利啊！ 系啊，即系小白你都熟悉啦，即系有阵时空手道啊嗰啲啦，你都会睇。哇，即系香港代表队咧，好少有一啲名将啦，咁啊 Grace 绝对系啦，咁啊成为咗世一，首度成为世一啦，亦都系第一次有香港嘅运动员啦喺呢个世界空手道联盟入边咧有世界第一嘅排名， 所以咧每一次即系见到佢一型出现嘅时候咧，真系相当型嘅。因为咧成个会场咧系有一种嘅感觉系不一样。个不一样原因系因为当佢耍拳嘅时候，嗰个气势咧，其实系可以感染到大家，令到大家咧唞气啊都唔敢好大力咁唞啊。 系，虽然咧佢已经系登上世一啦，咁但系嚟紧都要可以为佢打气嘅时间，因为咧据闻佢已经系备战紧新嘅赛季啦。第一场嘅比赛咧会系1月26至到28号出战嘅咧就系空手道超级联赛巴黎站嘅赛事， 已经去咗巴黎嗰度熟悉一下先，因为今年巴黎奥运啊嘛， 去到磅书磅书先啦。 系啊，喂，睇翻咧，其实除咗刘慕常系世一之外啦，咁女子重剑一姐江文蔚啦，仲有咧残疾羽毛球男子嘅运动员啦，亦都系世界一哥嚟啊，朱文佳啦，咁亦都有硬地滚球嘅何婉琪咧，都系目前我哋嘅全世界第一啦，都云集喺香港， 好多世一， 系啊，咁啊储下储下。越嚟越多啊，咁我哋仲有游水运动员啦，要支持啦，我哋有打剑运动员啦，要支持啦。足球咧，今晚又闭门作赛对呢个塔吉克啊吓，咁睇下有冇机会又赢多场啊，喺亚洲杯嗰度就有个好嘅效应出嚟啊。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咧都差差地啊吓，咁道指要跌啊，跌28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3点啊，港股 ADR 咧就因为已经先跌为敬啦，咁所以咧反而就高水少少嘅，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期指咧就高水40点啦，咁睇下今日港股可唔可以即系喺个叫做移动平均线嗰度增持下啦，如果企得住咧咁。可能仲可以望上啲嘅位置嘅，不过都几估唔到2024年咧，港股嘅开局系如此啊吓！寄望咧往后有更加好嘅一个投资气氛啦，咁啊睇下外围市况咧有冇机会有啲助力啦，啊帮助下港股咧更上一层楼啦嘛！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终于咧可以揾到一个我自己最喜欢嘅球员啦，上嚟同我一齐倾下偈啦。佢系咧梁冠聪聪哥，早晨，聪哥。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聪哥就大家近一两年都会见到，哇！即系你有睇我哋港台电视沙尔成日直播香港队嘅赛事咧，我哋大港脚啦，咁样咁啊。我哋回顾下，虽然我哋踏入咗2024年，但2023年对于梁冠聪你自己体验系咩？不如我又想真系认真听下你讲。 其实我谂系一个呢一两年对于我嚟讲都系好梦幻嘅，因为始终喺自己出道嘅时间都唔系香港队嘅常规入选球员啦。咁我好记得我17岁、18岁第一次入选，我坐咗好多场冷板凳，机会唔多，尤其是后卫，即系。進攻球員其實會容易啲嘅，因為輸唔到你啊嘛。但係作為一個後衞，都等咗好耐，有自己嘅地表戰啦。咁2023年都迎接咗第一場香港主場嘅正選，同埋可以同細佬一齊去踢啦。即係同細佬一齊去踢 A 級賽事係。我哋好細個，真係喺屋村自己喺屋企入面一對一咩屋企入面咩都踢爛過嘅時候，估唔到可以將呢個夢想擺到入去個真實嘅情景入面。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對於我哋兩兄弟嚟講係真係好珍貴、好難忘。所以我覺得對於即係有夢想嘅年輕人嚟講，其實你真係要去追隨咯，即係。有好多挫折，好多唔如意，你会好多唔开心，或者匿埋自己一而家喺度喊啊，喺度大嗌啊，系会嘅。 喂，兄弟同场嗰、那个那个感触都好良多啊，系咪，聪哥？ 其实真系啊，即系而家回望翻转头咧，我喺度谂，成日都会喺度谂啊，究竟嗰场波有啲咩画面咧？其实老实讲系有啲模糊嘅， 系 因为。唔敢相信啊！ 系 真系哇，睇咗十几年，由细到大，同细佬个梦想系咁样实现，系咁样呈现咗嚟，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唔完美咯，因为太模糊啦。即系我细佬喺我隔篱，佢左中间，我系左闸，咁嗰场波啊，究竟？佢几咩球波嘅咧？ 唔系啊，你哋好 focus 啊，嗰场好 focus， 好想赢啊， 系 即系好明显嘅。有阵时候我哋睇到香港队嘅成员，尤其是上年2023年所有香港队嘅球员嘅精神面貌咧，都系精神抖擞嘅，都系想每一场都系打尽。所以其实你吸引到有啲球迷，譬如依家一月买定波飞过去，卡纳尔系有 fans 入去睇噶，我肯定，我肯定，因为咧我已经见到个旅行团系爆咗噶啦。咁有啲香港队嘅球迷亦都自发。性咁样去组织到去帮我哋做个应援啦，即系帮我哋港队，我好乐见嘅一件事情嚟嘅。但系扣翻你头先话同细佬嗰个画面，即系你太 focus， 即系你都嚟来不着，有一种即系因为可能我哋细个都喺足球小长大咧，成日都觉得系立花正负、立花和负。喂，如果同场，佢哋一定会有啲好深刻嘅 moment 嘅咁样。但系原来我依家问翻嚟，原来我模糊嘅嗰件事， 真系模糊，即系好想勾起翻一件事。我而家谂起就系我哋一。球波系一齐去飞铲人哋咯，即系一齐去 tackle 个泰国球员，咁我系正嘅嗰一下。 系，冲嗰个维度都好宽广嘅，你仲会讲埋波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究竟点样神操晚练？晚练啊，唔系讲夜晚黑练习，系夜晚黑有阵时挨夜讲波，有阵时讲紧西甲啊、意甲啊，即系或者英超啊，咁你特别系多一啲晚上嘅赛事啦，系咪先？咁都好嘅。我多口问句，你而家？做咗评述员呢个岗位啦，有冇都觉得啊？其实赋予你球员咧都多咗唔同嘅嘢，因为嗱，你球员嘅角度通常就系训练啦，或者落场对赛啦。但系咧，你真系正正条条攞住搭资料，当然冇噏错口好口噶嘛。即系同埋你啲 PA 喺后边系咁讲，喂，啱啱相出咗个即将换人啦。因为好好嘅，我都知道某一啲直播嘅电视台咧，佢哋即时咧会有个 PA 喺出边咧，就会同你讲啊，依家英文旁述咧讲咗即将换人啊，譬如阿仙奴啊，智西斯。要退下啦，要换边个上场，咁你哋会早一步知道噶嘛？咁样，咁与此同时，你哋去做一啲评述或者做一啲 judge 嘅时候，有冇赋予令到你球员特别喺防守嘅施职嗰度更加立体咧？ 其实唔经唔觉都已经今年系第七年踏入呢个评述， 系啊系啊， 咁当初嘅机会系一个。契机啦，唔打唔撞之下，咁人哋欣赏。咁对于我嚟讲，其实亦都喺唔同呢过去呢七年咧，其实喺我球季都有唔同嘅拿捏嘅。因为有一样嘢我好坚持就系喺我比赛前 嘅一晚或者兩晚，我一定唔會講。咁、而我通常嘅比賽之後，我就會講啦。咁幾多次過曾經一年咧係有講周中嘅凌晨波啦。 係。 咁但係我發覺咁當然周中凌晨波講咁梗係唔好啦。咁所以而家就不斷都喺呢一個嘅作息之間去到協調啊。對於我嚟講，我發覺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因為你講波咧逼住你一定要睇啊嘛。係 啊。 咁當你睇嘅時候咧，你就無形中會學。咁、我就好中意留意翻自己位置，可能防守中场啊，即系一开头讲西甲会留意巴斯基兹， 系啊， 咁然后之后讲英超会留意一啲闸位嘅球员啊，留意一啲防中球员嘅踢法。咦，我发觉喂，原来佢咁样得噶， 系， 咁然之后又自己试，咁然后试下咧，又发觉原来喺平述嘅工作入边咧，亦都帮到我喺足球上边一啲正面嘅影響嘅，試下，我發覺，人哋都係咁做啦，不如我都試下。雖然我冇佢咁好技術咧，但係原來都揾到啲新嘅方法、新嘅出路去幫自己。咁所以其實係有互相嘅影響嘅。 我想話除咗互相影響咧，其實你自己嘅崗位上譬如踢大港腳，有機會同你本身踢舞會踢東方嘅位置有少少唔同嘅嘛。有陣時排陣上，或者輪換，可能嗰邊爭啲。可能受咗伤，你焗住移过少少，你知道香港足球都系咁。我估唔止香港足球嘅，可能其他即系你唔好攞英超嚟讲啦，英超个板凳深度咁高，系咪先？ 都唔系啊，低啲嘅球队都系要顶嘅。 系啊，咁样。同埋依家好中意用波噶嘛，即系唔知从哪一年开始，所有龙门都要分两边，两边咧如果出咗 mistake 就一定系怪啲后卫嘅，或者个防中又冇翻落嚟帮波啊，或者冇翻嚟攞波，我觉得有少少怀疑，我成日都怀疑呢一种踢法系咪真系 work 噶？好似叫巴塞系统嘅分两边去行波，系咪所有球队都适用？我哋依家讲超联好多球队都系咁样行噶，都仲系。 我谂系一个大趋势啦，即系头先提到一定对唔同嘅位置去应用系有帮助嘅，因为其实中坚、左闸、防中，甚至乎今年系东方，我踢埋进攻中场， 系咯。 咁我觉得end up 系一个知识咯，即系足球嘅知识系可以丰富到个球员，亦都帮到个球员喺球场上面点样帮到队波咧？ 系 咁，至于头先你提到就系话哦，究竟而家好多队都提倡哦，高位阿 back 或者后场 build up， 咁我会觉得系一个大趋势，系一个潮流，咁大家都会想去做呢件事。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话斋系咪人人都做到咧？或者系咪每一个人都适合咧？即系如果呢一个嘅影响都大，就系而家嘅守门员咧。其实佢哋嘅技术要求系要同长区球员冇分别，即系以往你识扑波就得噶嘛，个波唔过条八界就得噶啦嘛。 系啊， 而家唔系，你又要有同长区球员一样嘅 decision making， 你又要有佢哋嘅视野之余，甚至乎而家喺一啲足球班教练班入边咧，防守球员系俾守门员教练去教 嘅，系咩？ 因为佢哋会认为防线个 back four 或者 back five。同守門員係一個好親密嘅聯繫，所以係會俾守門員教練去噶。而家係想向呢一個方向去行。 哇！ 咁所以你會見到哇，好似原本嘅足球咧， 而家就 係好複雜，要特登揾一啲新嘅嘢出嚟啊！ 係係， 要不斷去揾一啲新嘅嘢，即係可能而家啲咩越位啊、半自動越位系統啊，跟住越位又講哦，究竟突前定突後啊、腳趾甲越位嗰啲，即係好似將原本嘅足球咧已經。扭轉咗好， 係啊！我覺得好複雜啊，而有陣時球迷去睇咧都唔順暢，好棘嘅。嗱，不過唔緊要，嗱又係講住咁多先啦。關於咧阿聰哥點樣做通天路觀咧，我都想去多講少少嘅。好嗱，今集講住咁多先，下集再同你傾過，唔該曬。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别这刻多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更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山顶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 今日同大家讲下香港嘅生产总值啦。受到外围环境影响啊，香港嘅经济复苏步伐咧就较预期慢噶。特区政府咧之前就下调咗全年嘅 GDP 嘅增长预测啊，去到 3.2%， 较到八月复检嘅时候咧增长咗4%，去到5%嘅预期为低。不过咧，在访嘅旅客即系促进咗旅游业啦，同埋私人消费嘅支持底下咧，上年第三季度嘅经济增长咧依然有喺度嘅。最新公布嘅修订数字咧就系按年升咗 4.1% 吓，咁啊睇下今年有冇机会咧喺考虑到外围环境啊，或者咧继续疲弱啦，以至地缘政治风险啊，或者外部需求弱呢啲嘅环境气氛底下咧，都有机会拖累全年 GDP 啦。不过做人要有目标，寄望咧今年啊胜旧年啦。正所谓听到样嘢旁下身，我系阿奥。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有啲咩好嘢睇咧，小白？ 今日夜晚有咩好嘢睇，我都唔知道，所以咧要掹翻阿刘畅出嚟先。 好啊， 喂，刘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喂，早晨，小白，早晨，嘉明， 早 晨各位啊， 早晨早晨。首先啊，7:35嘅时间有铿锵集，但系内容系啲咩咧？ 嗱，今晚嘅铿锵集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本地咧一啲认知障碍症患者嘅处境啊。咁啊，俾翻少少背景大家先啦。嗱，根據政府咧喺2017年一個報告咧，就話香港患有呢個認知障礙症嘅人士咧高達成10万人啦，咁啊接近咧長者人口嘅十分之一，即係等於咧10个老友記裏面有一位就患有呢個認知障礙症，所以個人數都幾多。咁啊去到2020年啦，大概咧有個統計就話有8万名呢個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咧喺醫管局接受緊治療。咁啊，但未計嗰啲私人診所嗰啲接受治療啊。咁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呢個病咧係冇即係尚未有辦法去根治噶啦。咁啊，嗰個病情會不斷演變嘅，所以患者同埋佢嘅照顧者咧都要不斷去調節嗰個服侍啊或者治療嘅方法。但係咧，偏偏呢一個長期病患咧，政府啊暫時未有一個針對呢個支援嘅全面政策。咁究竟嗰啲照顧者咧？在呢個咁漫長嘅照顧呢、這個認知障礙症患者嗰個情況嗰陣時咧，會遇到啲乜嘢困難呢？咁究竟佢哋真正呢啲患者要需要啲乜嘢支援呢？另外啦，咁而家社署原來咧將呢個認知障礙者嘅服務咧定性為老人服務，即係話未夠60岁咧，佢哋就仲未有呢個相應嘅診治嘅，咁究竟未到60岁患咗呢個病嗰啲人又點算咧？嗱，今晚鏗鏘集咧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好，好緊要嘅話題。咁另外去到10:30咯噃，10:30帶我哋去邊度啊？ 嗱，咁啊10:30鐘有呢個奇妙之城第二季，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海南島嘅三亞嗰度玩下，咁啊導遊咧就有呢個中國嘅年輕歌手啊黃明浩，咁啊佢會帶大家去到三亞嗰度咧就陽光充沛啦，碧波盪漾啦，咁啊帶我哋玩啲好不一樣嘅嘢，有啲乜咧就會帶我哋去到呢個雨林嗰度啊。徒步去行嗰啲溪涧， 哦，正喎， 几刺激嘅一个运动。另外啦，亦都会带大家去海上嗰度冲浪。有啲静态啲嘅咧，就会同大家做下义工咁话。咁啊，究竟呢个三亚有几咁多姿多彩咧？嗱，今晚10:30一齐跟黄明浩去睇下呢个奇妙之城第二季啊！ 哇！如果你话即系徒即系只脚啊，赤脚去到行嗰啲地方咧，好跣噶、哦，同埋咧，其实我都有行过类似嘅地方嘅，即系一踩入去嘅时候咧，你只脚咧好冰噶， 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啲水好冻噶，嗰、个体验咧系好好噶。咁啊，而且你话如果本身系生物多样性系丰富嘅话咧、你一路行嘅时候咧，你会喺侧边啊，水流紧嘅时候，可能会见到啲鱼仔啦。咁你个人已经好雀跃噶啦，或者城市人你见到哇鱼仔啊，一定系好啦。咁但系侧边咧都仲有好。多嘅植物咧，同埋嗰啲嘅小动物咧，喺我哋平时见唔到嘅，因为佢有好多，即系个生态咧，就系因为佢沿住嗰个河咧，有我哋平时唔会喺河边生活噶嘛，所以个植物嘅种类啊，各样嘢都会有所不一样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啊！如果有机会嘅话，今日夜晚先喺10:30睇咗呢个奇妙之城先。 系啊，同埋咧，感觉上近年都成日讲三亚，就好似中国嘅布吉啊， 啊 中国嘅巴厘岛啊，咁样都要开始一个高级少少嘅一个海岛嘅城市啦， 阳光海滩。 翻。 系啦，咁如果有啲系另类啲嘅旅游体验嘅话咧，都可以即系透过今晚嘅奇妙之城第二季十点半咧就可以睇到清楚多少少。 睇完啱嘅，下次咪去咯。 好，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足球员欧阳耀聪去年底完成在日本的职业生涯返港，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对于在日本三季外援期间一直未能够获得出场机会感到遗憾，但能够加入当地职业球队已经满足。34岁的欧阳耀聪曾经代表港队夺得2009年东亚运的金牌，登陆过葡甲和中超，之后加盟过 J League 两支丙组球会。他最深的感受是得到当地对球员的尊重。经过三季外援生涯，欧阳耀聪建议香港足总和日本方面商讨，研究加入类似当地的东南亚外援机制，增加香港球员的出场机会。南韩世宗市发生多车相撞事故，最少14人受伤。韩联社报道，事发在清晨时分，怀疑因桥梁上的路面结冰，导致40多架汽车连环相撞，伤者已被送往事发现场附近的医院治理。伊朗克尔曼市大批民众在参与悼念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杀害四周年活动时候，墓园附近接连发生两次爆炸。当局最初指至少103人死亡，之后修订为95死，超过210人受伤。当局指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且宣布星期四为全国哀悼日。总统莱希谴责袭击是懦夫行为，警告以色列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并且深感后悔。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亦都说，敌人再次对伊朗人民制造灾难，他誓言要对这次灾难作出严厉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谴责袭击。美国国务院就说，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袭击，又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其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53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3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8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0.6冇起跌，阿里巴巴73.95升6.5，友邦保险65.1升2.5，比亚迪股份210.8升2毫。创科实业88.45跌4.5，蒙牛乳业19.78跌4仙，美团77.65跌3.5，中国石油股份5.36升1.3，华润啱啱跳咗，中国海洋石油13.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43.41，瑞士法郎0.85，加元1.335。人民币7.158，英镑1.267，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119点，跌344点。港金报1901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0.69美元，卖出20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呢仲係擠塞，龍尾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反方向出九龍啦，近住和斜村一段呢就慢車，龍尾排到去香港體育學院對出。咁九龍塘嘅牛津道蘭開下道交界，由於有水管急收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咁牛津道去到浸信會醫院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蘭開下道啊。牛津道去到浸信会医院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蓝开下道。另外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的车呢，去到蓝开下道的位置一定要左转或者是右转。牛津道去启思小学方向的车去到蓝开下道的位置就一定要左转和右转，不能够直去。另外太子道西和窝打老道交界呢都是受爆水管影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窝打老道。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都不能够经太子道西出返去界限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不能够经太子道西左转返去出返去界限街。而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慧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赖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三五成群的阿涉，新一年宣布告急，即是告别急躁啊。例如吃饭不要那么急，行路不要那么急，做选择不要那么急，做人不要那么急。不好意思，不用那么急就添。总之2024年的生活理念是慢慢来比较快。阿妈细妹，你们要相信我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老婆啊，我买咗你最中意食嘅蛋挞啦。 有咩事？快啲讲。 冇事啊。 你次次主动买蛋挞都一定有啲事噶，讲啦。 我想买。 你想买就买啦，最紧要人冇事啊。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同你分享两夫妻会发生的小故事。 自信。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面有阿欧啦、嘉明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咪咪， 诶、hey, ，早晨啊，多谢你咁热。好开心啊！咁样而拎出我， 咁梗系啦，听众就系我哋最亲密嘅朋友啦。 系啊， 你中意我嗌咪咪，我嗌多你几声，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系啊，因为好嗌我嘅，有啲叫我咪姐咁样， 咪姐。 咁啊，讲得多咪咪就会咪咪嘴咁笑噶啦。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哋，即系2024年有一个非常好嘅开始啊。 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系啊系啊，都首先咧，我想借用时间啦，喺一月里面。那些特別的開心事和朋友的關係的生日啦，我都想先講了、先先講一件大事的。1月13日呢，就是我一個姊妹的仔仔子區啦，即現在很大個仔了，20多歲了、我真的看著他大，很開心見到他成長啊。他是生日啦。1月呢，今天剛剛今朝收到一個很好好的朋友，是我大伴娘來的。他的女兒出嫁14號。 哇， 很開心啊，看著他大很感動啊。 都睇住佢有自己嘅家庭啊，嚟紧 系啊，佢有个好好嘅 wedding shower 邀请我去，咁我好开心啦。一月十六号咧就是、我一个好好嘅姊妹 Peggy 啦，佢一个好好嘅新抱，佢奶奶系我好好嘅朋友，即系好好好多爱啊，系啦。咁一月十九号咧一个好嘅姊妹二姑啦，佢有一个系我生命里面属灵上一个好好嘅导师嚟嘅。系啦，咁一月廿一号咧一个叫 Kathy 杜太啦，咁佢系一个好有 talent。都好愿意去成日都帮人嘅人咯，咁样。1月25号呢就是一个叫永心嘅一个下一代，又系我哋啲睇住佢大嘅一个好热心嘅姊妹啦，佢喺大陆工作，但佢都好爱人帮人嘅。係啦。1月25号呢就是一个Ivan 啦，咁一个系弟兄嚟嘅。咁咧，sorry， 讲错咗，系叫做 Anne 啊，做 Anne 系啦， 系 OK， 系啦，系啦，嗰个系一个姊妹咧，唔系 ，sorry， 嗰个系一个弟兄，唔系讲笑啫， 唔紧要，或者我都系捞乱咗，但系都系啲朋友啦。跟住29号咧 ，Norman 系一个弟兄嚟嘅，佢都系一个非常热心啦，去服侍公益嘅人，同埋一个。他是跆拳道的一个黑带的导师来的。 哇，高手。 生命很激励的，是啊是啊。 是啊，叫他们教你多几招吓，防下身啊。 是啊，咁最重要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今年啱啱65岁啦。 是啦 就是1月1号呢感激就搞咗个由一年筹划到搞咗个大型嘅生日 party。这个 party 好有意思嘅我将所有朋友嘅礼物呢叫佢哋捐咗做一个现金去做一个捐款善款去帮啲有需要嘅机构嗰度做一个慈善咁样囉。 哇咪姐你真係好有心啊自己嘅 party 又可以即係将呢一份嘅温暖带俾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是啊同埋咧，一路聽緊啊，咪咪咧，佢喺度講緊佢好多朋友生日啊，或者啲下一代啦，咁啊會結婚啊。其實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就係覺得點解你會有咁多朋友咧？就係因為你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咁你亦都即係印證咗你啱啱生日嘅時間咧，個 party 亦都叫啲朋友就集埋嗰啲即係節儉啊，就將佢變咗做一啲嘅現金去幫助其他嘅人咧。即係證明有愛心嘅人咧，身邊嘅人嗰個力量啊，同埋個愛咧，其實係好多同埋好温暖啊。 同埋嗰有個主題叫做 HOPE Hope to God at 65。 哦，系、哦，又食到你自己生日喎、哦，呢、這个 系啊系啊，同埋佢打横界字典讲系重赞嘅，重赞全部都赞美嘅字嚟嘅 ，H 又系 O P E 都系嘅，分开。咁我同我都好感恩，其实我个丈夫啦。即係咁多年嚟，佢支持我做我想做嘅嘢啦。即係嗰個生日會係我夢想成真。65歲可以成就，因為個退休年紀嚟嘅。但係我覺得退休當中，我覺得更加要做一啲更有意義嘅嘢，同埋開展將來更加有嘅希望，同埋家人嗰啲愛心嘅關係。所以其實好多謝屋企人嘅娘家啦、夫家啦，佢哋嘅支持啦，同埋每一個愛我嘅人啦，喺教會裏面。令到我可以重新有生命的一个彩儿的妹妹即是姊妹啦她好好即是令到我生命真的 turn upside down 咯咁样反转又反转啦。咁同埋认识我 我其实有啲人话我系过度活跃症，有热情有精力，其实都好好想去帮身边人啦，去爱大家啦，都系彼此相爱啦，同埋好劲啊！知唔知我全部啲义务嘅筹委会嘅团队咧，系整咗个五星级嘅布置，五星级嘅食物，五星级嘅家，仲有五星级超班嘅爱嘅。嗰種表達咧，即係令到成個 party 係有眼淚、有笑聲、有好多讚賞、有好多人覺得好驚嘆。 嗯、 哇！你哋係咪請咗間高級酒店嚟搞？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俾我有更加多嘅動力。 嗯 加注加我嘅心里面，觉得原来我真系有咁多人喺我身边去爱自己。 梗系有啦，因为你嘅爱心都系五星级啊嘛，所以你系值得拥有呢一啲嘢嘅，知唔知啊？ 系，所以我都感恩真嘅，即系真系喺圣经里面所讲嘅，即系彼此切实相爱嗰种心系大家活紧出嚟咯。 嗯， 我好开心啊，听到美美咁 满满正能量啊！ 系啊， 隔住电话线，我都 feel 到自己突然间个人有爱心咗。 系啊， 你哋每一个都系好有爱心。当你哋讲出每个心声、你嘅说话、你做嘅节目、你煮嘅嘢食，每人都系 feel 到爱嘅，即系你哋系用心去俾。听众可以知道你哋好想俾最好嘢我哋咯， 系咪啊？你系咪真系感觉得到我哋对你哋嘅诚意啊？ 系啊，真系噶，无论即系你哋港台嗰啲节目，真系其实好有诚意，好有包抄性啦。咁其实令到我哋都好得着嘅，系啦。 咁就好啦， 多谢晒， 每样嘢就更加多嘅爱啦。希望战争能够和平啦，即系大家心里真系好为呢样嘢都系即系焦，即系讲心急啊，焦急啊，希望更加快啲多嘅爱充满，系啦，咁 好啊， 啱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啦，系嘛，冇补充啦嘛，系嘛 ，OK 啦嘛， 系啊， 咁啊听歌咯，好唔好？ 好，多谢晒， 拜 拜， 拜拜。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in the days of auld lang syne. Fa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ar auld lang syne, we'll drink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 will buy your cup, and surely I'll buy mi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 The days of old lang syne. Far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for the sake of old lang syne. Days of old lang syne. 上下嘅朋友圈先至可以用呢一首歌嚟到致谢嘅。再一次咧，真系邓阿咪咪好开心啊！都好多谢你嘅电话，听过有 Rod Stewart 版本嘅呢一首《我靓晒》，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打算将其中一种嘅 super food 咧就改装。改造咁啊，希望大家可以食得开心嘅，即系正如头先阿听众咪咪所讲啦，佢都 feel 到我哋嗰个爱心，啊、煮嘢食有爱心啊，凑、小朋友有爱心啊，对住啲数字啊又有爱心啊，系啦，所以啲数字会生性啊， 啲number生性 系啦， 咁啊宁愿之后个金多宝生性嗰啲，依家储啊 都系 number 都系 number， 去咗九千几万， 系咯，系边六个号码咧？究竟 通常咧九千几万都系冇人中噶，都系上一亿噶， 系咩？ 系啊，成日都会过一亿，哇一亿！我有啲朋友都系啊，即系十年唔买彩票，唉咁少钱一亿先买啦，咁通常都系咁样。 就机会嚟啦，咁样。 系啊，唔知系咪咁啊？讲下笑啫。好，讲翻个 super food。 super food 其中一个 super food 咧就系牛油果。咁、牛油果今次咧就整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先准备一个牛油果啦。咁我切牛油果嘅时候咧就会，即系以前学嘅时候咧就拎住个牛果，就拎住把刀咧。小朋友就唔好啦吓，咁啊切一刀啦，跟住你咪掂到粒核嘅，然后就沿住嗰粒核咧就围一个圈，跟住就扭开。佢好啦，咁粒核点样整咧？通常我以前学嘅时候都系攞把刀斩落去个核嗰度转一圈，或跟住佢就出嚟噶啦。又或者系你安全啲攞匙羹咁样就不粒核出嚟啦咁样。系啦，咁呢个都系安全嘅方法嚟嘅。咁亦都准备定一张嘅石子仔。个石子我嚟做咩嘅咧？咁你将个牛油果已经斩开咗一半咯噃。于是乎个石子咧就我嚟包住牛油果个底先嘅。好啦，包住咗个底先嘅。然之后咧，好啦，咁呢个牛油果个外观已经初步准备好咯。咁但系咧，你发觉嗰个牛油果中间嗰个核个窿咧，通常都系比较上细嘅。咁又或者你个核掹出嚟嘅时候咧，仲有啲核嗰啲衣喺度咧，咁啊唔好。咁我入边咧就希望打只鸡蛋嘅。咁啊鸡蛋就视乎大细啦。咁啊如果你买嗰啲初生蛋嘅话咧，咁个窿啊可能真系细啲啦，因为嗰只蛋都细只。咁你个牛油果咧就可以刮嗰个窿出嚟咧，系足够放一只即系打蛋之后放到一只鸡蛋入去。放咗只鸡蛋入去呢个牛油果，咁就好似一个匙羹入边咧就盛载住你嗰个嘅黄金鸡蛋一样啦。好，跟住咧你将个鸡蛋放咗个牛油果之后啦，你就可以作适当嘅调味。咁例如系落胡椒粉啦。咁今朝听完我哋营养师所讲咧，我就唔会再叫大家落盐噶啦。 系 或者用一啲味之素啦，即系味精啦。咁搵啲健康啲嘅味精。咁又或者有啲朋友有自己中意嘅味道，佢都可以放落去嘅。咁个营养可以嚟得更加均衡啦。好，跟住上面咧就最重要咯。就好多朋友中意食芝士嘅话咧，你就可以将个芝士一炸嘅芝士粉咧，抌上去或者芝士条啊抌上去，系啦，跟住咧就放入去嗰啲气炸锅或者咧就系焗炉嘅，咁你大概180度，咁你都系预佢大概十分钟咁样咧，咁跟住出嚟嗰个咧，你发觉一个匙羹滗落去啊，完全咧都系淋晒啦，同埋牛油果都系好香啦，个鸡蛋亦都熟咗啦，咁所以咧佢系 super food 之中咧其中一种好容易整嘅餸菜嚟噶。 我想加烟肉碎得唔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啦， 好似几好食喎。 你加叉烧都得噶， 叉烧又得喎， 系啦，肥窿叉烧。 知唔知？你头先讲牛油果，我即刻谂起我平时食牛油果嗰个食法。 点啊？ 我系落豉油嘅。 哦， 因为系同三文鱼一样味， 系啊系啊，你可以 想玩呢个 挖咗粒核出嚟，跟住就当佢一片片切开。 你觉得真系一样味咩？我都 有 试过呢个食法， 有啲似 真系有似，我真系试过一次之后，我自此以后日日即系次次都系咁样食。 系咪嗰啲素菜嗰啲三文鱼其实都系用牛油果 都咁食？ 日日都咁食，你话我系次次都咁食啫？ 即刻褪你咧，即刻褪啦！ 咁啊，大家搵啲好嘢嚟食下啦，即系食啲健康都系好事嚟嘅。 我的享乐时代， 早两日同大家讲呢个打高尔夫球，讲到一半，啱啱学住个绿色膜打咁样啦。咁原来咧每一样嘢咧都系钱嚟嘅，打高尔夫球嘅世界真系搞到我一开始。就想放弃，未开始已经想结束啦吓。 你净系买几多支杆， 系啊， 已经系一个数目啦。 喂，我喺嗰啲二手旋转平台睇过啦，二手咧都讲紧4-5千元一套咯，嗰啲杆。 哦，一套。 系啊，如果新嘅话要2-3万元啊，入门级。 真系惨。 真 系贵，真系贵系咪？你想讲真系差唔多，好似你打过咁样。 差唔多，唔系，其实我冇打过。 系啊，因为依家咧，其实好多年轻人啦，以至学生哥咧，佢哋啊都有呢个 golf 堂噶。 系啊， 即系喺呢个体育堂入面。当我哋成长年代咧，都系掉下豆袋啊，玩下呼啦圈啊， 或者打机就有得打高尔夫球咯。 系咯，即系依家啲后生仔接触高尔夫球都好多面向可以接触，可能第时小白你个仔咧已经系高尔夫球高手咁。 唔会啦，你睇到嗰啲杆嗰啲价钱嘅话，爸爸看了也攰了。 未必嘅，我觉得每一样嘢咧，因为依家香港成日头先我哋先讲话叫体育城市咁样啦，即系我哋呢个空手道又细一，跟住打剑，打剑都唔平噶。 打 剑 朋友 啊， 我都有朋友啊， 想啊做揾个新嘅张家朗出嚟啊吓咁样。咁但系咧，你要嗰套嘢啊，或者你打劍啊、練習啊，嗰啲全部哇，成800蚊一個鐘噶。如果你要學打劍、劍擊咁樣啦， 學溜冰咯， 溜冰都貴噶， 貴啊！ 溜冰啲衫好貴嘅，好似話 對鞋又貴， 係啊。 因為同埋你如果小朋友，你要買埋個 pad 啦，因為驚你跌親啦，咁又要買護膝啦，買套衫啦，然後你租場唔係租場嘅，即係嗰個 場 入啦，然後又要教練啦。 有咩系平嘅咧？即系啲细路仔学嘅体育运， 跑步啊，跑步跑步 跑步贵啊！跑步依家咧，所有跑鞋咧已经去咗咧，即系佢冇平嘅跑鞋卖噶啦。基本上每个各大牌子啦，其实即系就算内地牌子都系啊，佢每一对碳纤嗰啲鞋出紧1500蚊楼上起跳嘅， 都系噶。 你谂下，即系 唯有用啲平啲嗰啲鞋咯，普通嘅得。 咁但系可能 其实我有买白饭鱼跑鞋嘅，即系如果我落雨跑步嘅时候，我会用白饭鱼 粗着咁样样， 好粗着到你嗰刻你就觉得自己好型啦。 我 特登踩落水凼添啊！ 小白唔同噶啦，我哋成长年代，梗系着白饭鱼踢波、打篮球咩都系嗰对鞋啦。但系依家唔系噶啦，佢会同你讲啊，细路仔如果着呢啲鞋咧，个脚步成长咧就会唔好噶啦。 有要护足嘅技术喺入边嘅， 同埋你想跑得快啲，有回弹力噶嘛？你白饭鱼有回弹力咩？冇啊嘛， 即系头高， 即系咁讲啦，即系咁讲啦，即系我都听啲专家咁样讲，咁系咁样，即系。我成日覺得專家就係我嚟抬高每一個運動項目嘅價錢。 誒、我都覺得係， 冇錯， 我都覺得係，係 講笑啫。呢個可能真係有喺個運動科學幫得到手。嗱，跑步就千幾蚊。你頭先話籃球啊，平梗唔係啦。籃球本身，籃球鞋已經喺我成長嘅年代係咁多種運動鞋入邊最貴 啊。你睇嗰個入樽 logo 嗰啲幾貴啊？ 嗰入樽 logo， 我哋細個千幾蚊，依家千幾蚊，冇減過價 嘅。你見你譬如乒乓波，大家都以為相宜啲啦。乒乓波個球拍已經貴啦，然後就咗乒乓球嘅鞋噶嘛， 嗱有 羽毛球都有羽毛球鞋， 我真系唔知 喎。有啊，有噶，有 啊，好专业噶，每一样嘢都系。 羽毛球嘅拍咧，我知道咧，即系好似郑伊健嗰啲，即系咁打得啊，穆家伟嗰啲咁打得，嗰啲拍咧起码4000-5000蚊一块嘅，坐底。同埋咧，越靓嘅拍咧，啲线越容易断嘅。 吓系咩？我应该越难断先靓嘅咩？ 唔系啊， 原来系咁。 此言差异啊！ 此言差异啊！ 哇，咁其实真系 咁贵啊！ 任何运动项目，你净系买嗰套嘅武装，都已经可以天文数字。 冇错， 哪怕你系跑个步，以为出街唔使钱，你可能买条嗰啲乜乜文文裤，就已经过呢四位数字啦。 唯一谂到头先船仔都有讲，游水系咪有机会平啲？游水你一条泳裤仔3-400蚊咧， 你游沙滩就话 加多个泳镜咁。 而家有讲咩鲨鱼裤啊？ 鲨鱼泳衣， 鲨鱼泳 衣 啊，好贵噶嘛，唔知着两三次嘅啫嘛。 着两三次， 唔系即系如果奥运嗰啲啊， 我知， 奥运嗰啲， 咁咪即系好似嗰啲跑鞋咁咯。有啲跑鞋可能你计翻几多 K， 跑五次就换噶啦。 哇，好奢侈啊！原来运动， 其实所有运动都可以去到好奢侈咧。咁样讲， 同埋原来运动员嘅赞助系有几咁重要。 系啊，所以我哋应该多啲支持香港嘅运动员。 系， 喂，我谂到啦，刘慕常应该最平。 系， 你喺度三车。 吓，呢样好似系。 喂，我谂到呢个最平嘅运动， 又唔使着鞋， 系咯， 又唔使手套，又唔使揸杆。 但系刘慕常嘅化妆品应该唔平。 唔系咁嗰啲后话啦， 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出去比赛，佢要整妆啊嘛，型嘅话咧，佢系需 要， 冇错。 又唔好阻到佢殺氣， 系咯， 但應該平過買對跑鞋咯，咁樣聽落。 真係唔知啊，咁就大家擁抱運動嘅時候都要儲下錢啦。